上个星期在伦敦举行的利华杯赛事之后，就不会再参加大满贯或者巡回赛比赛，外界形容他是退役。这名41岁的网球传奇人物在社交媒体表示，过去三年经历伤病和手术的挑战，他一直努力恢复比赛状态，但亦都理解身体的能力和极限，最近已经将明确的信息传递给他。费达拿提到，过去24年来参加了超过1500场比赛，网球对他的慷慨超乎他想象，现在必须意识到几时是结束职业生涯的时候。费达拿在职业生涯赢得20个大满贯冠军，曾经位居男单世界第一长达310个星期，近年饱受伤病困扰，去年7月温网八强止步之后，因为失伤退出一系列赛事，并决定再度接受膝盖手术。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点，台风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中期风势增强，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呢一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3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00米；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961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9，日元143.49，瑞士法郎0.962，加元1.323，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1，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79美元，卖出1664.75美元。呢一节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像我般凡，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之线，沉默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星期五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2年嘅9月16号，咁啊继续咧就系同各位听众见面，咁啊农历8月21嚟嘅，咁啊今日都已经哇眨下眼9月16号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诶，同、哎、埋对唔住啊，同埋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都是生效紧嘅，咁另外见到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4至7，哇！啲空气都相当差吓，咁啊中至到高嘅，咁啊中至到高嘅，空气方面就差啲啦吓。29度嘅气温，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你可以不够强大，但是其实你不可以没有自己的目标，因为你连目标都没有的话，你就只能够帮别人的目标呢，就是好像铺桥搭路这样，只是为别人呢就作一个嫁衣裳，你永远得不到真正成功的快乐，永远呢就好像在痛苦之中啊，为什么我做得不好，为什么没有成果，其实不理前路有几咁苦，只要走的方向是正确的话，即是你是为了自己的目标去进发的话，不论几咁崎岖，其实只要你能够完成到的，你一样是可以找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所以当一失望没有希望的时候，千祈不要那么容易气馁，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听日有些什么的惊喜。当你在痛苦之中挣扎的时候，亦都不要觉得好像很后悔这样，因为你要相信将来的路一定会比你现在更加好，一定可以行得出更加美丽和辉煌的将来。 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 正时间嚟到六点十六分，佢系王菲，爱与痛的边缘。二十九度嘅气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啦，都系生效紧嘅。咁空气方面就差啲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至到七，中至到高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成日坐喺度唔喐，对于唔少打工仔同埋学生嚟讲，都系一个好严重同常见嘅问题。而长期坐喺度，其实对于整体健康都有非常之负面嘅影响噶。最近爱尔兰就有研究指出。吃完饭之后，只需要用两分钟做一件事，就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从而改善心血管健康。这项研究在今年的二月头举行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七项研究的数据，并且比较饭后坐、站和散步，为18岁或者以上的成年人带来的效果。结果发现，如果实验的志愿者是超重或者痴肥，吃完饭之后只要站在那里就可以降低血糖，而散步同样都有效降低血糖。比起只是站，散步更加可以帮助控制胰岛素。研究人员就说，只需要在吃饭之后散步两分钟至到五分钟，就已经有明显降血糖的效果了。吃完饭之后，如果系咁 keep 住坐嘅话，其实真系会容易令到血糖大幅度上升或者下降，造成饱足感不足、胰岛素分泌过多嘅问题。持续落去嘅话，更加有机会会搞到糖尿病噶。所以如果大家都喺 office 食完个大餐之后，最好都系企下或者可以散下步，咁样就对你嘅健康最有益处啦。 赞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 自由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身边一切晨光暗上这样陪伴你， 其实阳光空气 原是平均给你， 照万人均取 染尽尘俗气，圆罐抛开身边一切，晨光堪上斜阳陪伴你。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上六点二十二分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咁啊，今日睇下可以去边一度玩啦。其实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吓，咁啊，直至到九月二十五号为止，即系都仲可以去嘅。喺中环大馆啊，检阅广场咧就上映一个咧就全新立体光雕投影节目，叫做咧就绽放大馆。咁啊，同澳洲嘅创意技术团队咧就合作嘅。啊，每日夜晚咧七点钟咧就会上演，咁啊每半小时一场，合共咧就有五个嘅时段。咁系啲咩嚟嘅咧？咁啊，以一系列啊。全新的立体投影技术就去呈现大规模的动画以及就图像，配合就是背景的怀旧配乐，将超过160年的历史浓缩成为每一次就12分钟的汇演，场面其实都相当之壮丽。公众可以免费入场打卡之外，更加就能够以一种新颖的形式认识就大馆的历史，都是一个大家挺好去的地方。其实感觉有些什么似什么呢？就是似那个在大屿山的主题乐园，它有一个新的烟花汇演嘛。咁大馆呢个咧就冇烟花汇演嘅，咁但系佢啲激光啊，同埋啲投影咧就会射落去嗰个大馆嗰个嘅building 嗰度。咁意思就好似射落个城堡咁样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图像啦，好多唔同嘅光同影嘅合作啦，然后咧就可以有一种好华丽嘅感觉。咁亦都有好多嘅故事啊，喺嗰啲投影嘅节目入边嘅。都可以即系令认识埋呢个历史啦，咁我觉得咧其实都几特别啊吓。啊，除此之外，大馆亦都设计咗咧就叫中环石板街嘅光雕投影，咁啊打造咗一个咧就非常之特别嘅叫石板街河，咁啊创意咧都非常之十足噶啦。咁如果中意夜间节目嘅朋友咧，都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咁啊喺呢个嘅2022年咧九月十号，其实已经开始咗几日噶啦，至到25号。不过9月19号就除外，9月19号除外，每一日的夜晚就7点钟、7点半、8点、8点半和9点钟，每12分钟就是一节的。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那里望一望，看一看，欣赏一下就到底他们那一带的历史的文化是怎样的，也都可以就欣赏这些叫做光影的节目。其实我觉得是真的不错，如果带埋小朋友去呢，都我觉得都 OK 添，因为小朋友呢就对呢啲咁光啊，咁多光嘅投影嘅一啲嘅叫做表演呢，其实係一定好快脆呢就可以令到佢哋好专心，即係唔使驚佢哋又话哇好闷啊嗰啲，咁就唔使驚。如果你带人去嘅，亦都可以呢就係睇下啲咁靓嘅效果，咁睇下啲科技如何同呢个历史融合啦。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啊，出边29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同你哋倾紧偈嘅有白元浩啦。不过都要提一提大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四至到八。而家咧係中至到甚高嘅水平啊，中至到甚高嘅水平。咁如果係呼吸道容易受到感染嘅朋友啦，咁啊都要特別多加留意啊嚇。好，朝頭早等我打電話俾阿鐘哥先。早晨啊，鐘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哇！出邊啲空氣好差喎、 啊。哦，咁我係唔係都戴口罩噶啦？ 哦，咁啊係喎。而家都係咪都戴口罩？不過都冇咁好咯，啲空氣點都係。 咁如果係即係將來疫情過咗啦， 嚇， 係咪都係應該戴口罩咧？ 空气好可以唔戴，空气差都可以攞翻啲存货出嚟、 啊。都系嘅。不过咧，譬如即系譬如话以其他地方为例，好似日本咁样啦、 啊， 就算以前未有疫情嘅时候咧，佢哋都好多人会喺街戴口罩嘅、哦。不过佢哋个口罩嘅功效就唔系话防疫咁样啦， 唔系防病毒， 系啦，系另一种 吓、 啊，就系、是、花粉症。 系啦，防花粉嘅。 系啊，系啊，所以见到有时佢喺街卖嗰啲口罩咧，系写得好清楚。防花粉咁样， 哦系咯，啊而家都有个，有啲写住防花粉，有啲写住防 virus 咁样噶，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唔同嘅物料咁样啦， 吓 咁样， 吓 啊系啊， 通常一鸡几尾噶啦，而家防病毒嘅防埋花粉噶啦，应该系嘛？ 哦，咁其实有啲嘢就真系防不胜防嘅， 系嘅 ，再讲下一啲习惯咧， 吓 嗱，譬如。你食早餐，你有冇一个固定嘅早餐嘅，即系你有食早餐嘅习惯啦。咁、 啊、 你食早餐里边嘅内容啊，有冇一个习惯系食开边几种？ 有啊，肯定有。 几种？系。你通常中意食咩嘅？ 通常咧，我就食早餐就唔谂嘅。如果食包嗰啲咧，我就会食嗰啲咩有牛有炒蛋嗰啲包啦。但如果你话茶餐厅或者去快餐店。咁、我通常都系食煎双蛋，跟住火腿通咁样噶啦。 嗱，咁你即系定咗，你争咗系茶餐厅 feel 啊，定还是系快餐或者美式快餐店 feel 嘅啫？ 系啊系啊， 哇、啊，或者可能系食粥啦咁样。 啊，系啊系系啊，食粥又有固定嘅粥咁样嘅。 固定啊，咁你只不过系拣咗唔同嘅类型，但系喺嗰个类型里边，你都系食嗰几款噶嘛？ 系啊。 好啦，咁如果你食晏昼，你有冇固定自己啊？我一定要食啲乜嘢嘅？ 晏昼就冇乜喎，晏昼真系冇。晏昼同夜晚咧，我都会想自己系 试多啲唔同嘢。 系啊，想试多啲唔同嘢啊，即系想食嗰啲，我真系想食啦咁样嘅嘢嘅。 就系咁啊，好奇怪，点解嗱？一系三餐，点解系得早餐咧？你会咁样啊？嗱，晏昼夜晚你唔会喎，晏昼夜晚咧成日谂爆头。不如去试下呢个，去试下呢个咧，试下呢个啦。好想周围试嘅，夜晚同晏昼。 会唔会系因为呢个同工作有关啊？即系 点解咧？ 工作咧，如果系朝头早嘅时候咧，通常都系忙紧嘅。我通常朝头早时间都系忙紧嘅。咁啊，真系谂都唔想谂啦。咁但系如果去到晏昼或者夜晚咧，有阵时就有机会咧就忙完，忙咗之后咧做完嘢啦，就想慰劳一下自己。咁又唔想食啲最簡單嘅嘢，咁啊都想 氹下自己开心，即系会唔会锯下扒啊，去打边炉啊，食下韩烧啊，呢、即系会谂多咗啦，呢啲就 嗱，呢个系我哋生活嘅嘅时间就系、是、咁样谂啦。 系啊， 咁但系有啲人嘅工作，我哋啱调转噶嘛，即系可能佢哋系 翻出夜晚系啦，夜晚朝头早六点先收工嘅。 咁即系变咗佢，我哋嘅早餐就等于佢嘅晚餐啊嘛。 系啊，咁我就如果我调翻转嘅话咧，好似我以前有做过轻谈噶嘛， 系啦， 系真系。我以前做轻谈嘅时候咧，六点就收工啦。 咁你应该食你嘅早餐就等于你嘅晚餐啊嘛。 系啦，喂，我真系会谂翻起，我真系会选择一啲好啲嘅嗰个时间都叫早餐啦。即系例如我会去茶楼买几笼点心翻屋企食嘅。啊，真系唔同咗，系、哦。 咁但系系咪又会选择？即系，哎，不如今日食个乜嘢嘅早餐啦？你又会选择啦？ 系啊系啊，会选择啊，会谂咯。 哦，咁就调翻转头啦。咁当你嗰阵时做轻谈嘅时候，你嘅早餐就等于我哋嘅 晚 餐啊嘛。 系啦系啦。 咁即系你嗰阵时食晚餐，你又系唔会拣噶咯？ 啊，系、哦。 不如， 我要求其就算 啦。 系咯系咯， 食多几样就算啦。 系啊。 咁我就終於明白啦。 明白咩？ 咁可能呢就是、大家啱啱開始去做嘢嘅時候食嗰一餐呢係好隨意嘅。 擺工作行先。 工作行先，或者你已經冇心機去選擇。 只係為咗果腹呀、 啊。係為咗果腹係食飽就要做嘢啦。 係啦。 做完嘢之後呢，咁我就哎不如要慰勞返下自己、所以我要有選擇。 係喎、 哦。咁又我又明白啦，有时候呢有啲工种呢唔係做一个即係八小时工作或者十二小时工作咁、有啲係做足24个钟，甚至乎好似我以前拍电视劇咁样呢係不断做、 啊、 即係可能做几个月都係冇得瞓咁样。 咁、几个月就食得好差啦。 又係喎，俾你睇睇嘅。 啲饭又冻嘅。 又真係哎是但啦，食饱就算啦，有嘢填落个肚就算。又真系嘅、哦， 系、哦、 真系做完嘢之后咧，嗰一排就日日都要食好啲。 啊，系、哦，我都系、哦，即系譬如咧，有阵时即系我都又拍下嘢啊嘛，有阵时。咁嗰阵时咧，其实大家都可能到晏昼时间咧，咁大家就话喂食嘢啦咁样、 嗯。 其实大家咧都系食得好求其就算，即系例如好、简单买个包或者买个饭团，跟住就算噶啦。咁、就快啲做完啲嘢，即系大家都系想。当日的工作呢快啲做完，然后去食啲好啲嘅仲好啦，有咁嘅心态、哦。 嗱呢度呢就係我哋去諗啦，即係工作者本身去諗啦。 係呀。 咁你知唔知边一个可以帮你扭转晒呢度所有嘅嘢？ 係边个？ 就係你媽媽啦。可以真係好敬佩媽媽。譬如话小朋友每日朝早嗰个饭盒，你都睇好多嘅報道呢，即係媽媽会花尽心思务求令个小朋友一日唔同㗎嘛。啊、真系噶，妈妈咧自己嗰份早餐可能都系好求其，但系佢准备俾小朋友嗰份咧，就会真系好花心神。所以即系点样去扭转呢啲我哋饮食嘅陋习，即系我都叫饮食陋习啦。咁、就真系要靠我哋嘅妈妈， 靠父母系系、哦。有阵时我都会想个仔，问下佢，不如我煮俾你啦咁样，跟住佢又会同我讲，唔使啦，食面包啊，快啲啊。即系会咁样同我讲翻， 跟住你就话系食面包，不如有营养噶，不如食啲乜嘢咧？跟住你又谂好多嘢。 系咧，啊，其实都系，唉，真系呢啲，我哋看破咗一样嘢啦。 好啦， 转头翻嚟再倾。 我使唔使谂下有啲咩早餐俾你啊？ 好啊，好啊，大家一齐谂下，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就无用心虚，再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 话中小秋雨再友善，也被泥石修片。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快浸掉半边。 从住河面 走到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 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浑浊后有新生，浑浊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活坏事已滋生，浑浊后也气温，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秋雨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刻苦水里生活每天。 如何面 走到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都合适。再追 歌嚟自洪家豪嘅《污糟兒》啊，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干燥，但系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啊34度嘅，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8，咁啊中至到甚高嘅水平，咁所以今天咧喺空气方面咧，咁啊差啲啦，要戴稳呢个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咧，咁啊讲下行山啦，咁啊电话旁边都邀请咗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子浩新嚟上喺度。早晨，新年。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已经同我哋讲过咧，就是、一啲山艺教练嘅课程啊。咁啊，由呢个1、2、3级啦，跟住就不断再考上嘅，又可以开始做教练啊、助教啊咁样。咁啊，上次就讲咗啲最基本嘅，咁我哋都讲到呢、這个。话咗一二三啦，咁啊，第二级都未讲，咁啊，第二 未讲晒， 系啊，第二级嗰度有啲咩学嘅嘢系边一类别啊，甚至乎系，系咪学咗第二级就已经系可以做助教定系点咧？要等阿 Cindy Sir 同我哋讲下。 其实咧，佢嗰个制度咧，一二级即最主要都系推广，等多啲人接触下。 哦， 咩叫做山艺运动系咩嚟嘅？ 系， 咁好多时候咧，大家就会误以为咧，哦，我揸架车放低啲嘢，露营咧，咁都属于山艺嘅。其实咧就可以系，不过我哋唔算系训练咯。 嗯， 因为所以二级班嘅训练咧，佢需要背住个背囊，带晒所有装备， 系 吓，咁啊两日里边咧就大概行15公里到啦。 系啊系， 即系有咁嘅能力咧，就即系叫基本入门啊。 哦，即系你起码 要有个入门，你先可以再继续上去，同埋睇下你，即系好似系一二级，就好似等你都试下，你系咪真系有兴趣先？ 冇错，哎，好重啊！哇，你真系好似 Slipper 好似你写咁样，好清楚佢哋嘅原意啊，就系咁样。 因为咧， 好多人都唔会晒。 系啦，呢啲你头嗰两级咧，你都发觉读下，喂。好似原来都几辛苦嘅、哦，原来要孭真系孭咁多嘢嘅、哦。如果我第日做助教做教练嘅时候，哇，我咪即系仲孭得辛苦咁样。咁有啲人就会喺多唔多喺嗰个位置打退堂鼓啊？ 哦，其实好多人咧，净系一开波就已经谂住，我净系上一二级去感受一下嘅啫，去学一下一啲技术嘅嘢嘅啫。我冇谂住再上去教人嘅，因为你要将你嘅经验分享咧，学去教人系要学嘅。 系。 是一个学问啊，即系学问嚟噶，唔系话诶，我识煮餸，我就可以教你煮餸。其实由中间啲学问咧，点样讲俾人听咧，系有技巧嘅。 系，即系你识得落盐，你个个识落盐啦。但系盐嗰个挥发啊，盐嗰个温度呢啲咧，就系 theory 啦。 哇！你搞到咁严重，好，我哋认真啲先。 咁我谂住啲听众容易明噶嘛，咁样 啱嘅。咁所以呢个其中嘅手法咯，即系要佢将日常生活佢令我明白嗰样嘢啊。咁我讲返先二级先啦，因为呢二级班除咗你要孭啲嘢去露营去行嘅时候呢， 起型嘅技巧啦，熒幕嘅選擇啦，都有分嘅。 嗯， 又唔係話哦，我上淘寶撳個掣買個型翻嚟就算啦。我哋都會學下點樣分咩三季型、四季型啊，個形狀係乜嘢啊？ 哦，嗯、 即係我哋唔係再用蒙古包去講，將所有熒幕講曬。 哦，即係連埋嗰啲譬如熒幕啦，三角形嘅或者六角形嘅、四方形嘅，咁啊同埋嗰個物料啊，有冇窗啊？然後是不是需要落釘啊、威亞啊，這些就是在這個時候學的了。 是啦，通常我們就會用季節去分的、 啊、 也都會用結構去分的。 是。 因為結構可能是個隧道型啦、啊、可能叫英文我們叫做freestanding tent， 我不需要落釘那個形狀都撳出來的。 是。 那些 non-freestanding tent 呢，那就好像你剛才說的 A 字型啦，就是我們年輕年代玩那些啊， 同軍 同兩支棍三角形那些，是啦。 喔、哦。 因為同軍現在都好醒㗎啦，因為這個型呢就留返嚟比賽啊，訓練用嘅，因為佢要學好多成結。起咗上嚟呢就難度高啲嘅。 是。 就冇話咁容易嘅。咁我哋就去四季型啦，我哋因為有一 part 呢，我哋都會即係帶同事出去外國試下咩個雪地。 嘩，喂，呢啲好玩喎、啊、呢啲。 系，如果唔系咧，就差少少嘅。你香港土炮好劲、 啊， 但系国际性嘅接轨咧，有啲字眼啦，有啲用词啦，即系有啲我哋讲紧嘅技术啦，系、 嗯、 要同世界接轨嘅。因为我哋要求我哋同事系你要识好多，知好多， 系、哦， 系要不断咁去学习嘅。 系、哦，可能你喺香港真系扎营扎到晓飞，但系带到你去雪地嘅时候，你就盲摸摸，又或者带到你沙漠， 哎、 全部沙嚟咁，点扎营啊？系咪先？ 咁啊，雪地同埋沙落釘咧，我哋有另外一個掘個坑即個方法嚟嘅， 嚇、 啊，即係揾條形整，咁啊將啲釘或者樹枝咧就繞圈、 啊， 然後就喺雪地度掘個窿， 係 一個 T 字型，咁啊將雪釘埋落去之後就鋪翻啲雪落去踩死佢， 掘到㗎係嘛？咁有陣時啲雪地好深嘅，咁點啊？嚇， 雪地掘到，唔使太深嘅，你掘個窿就已經好似堆沙咁啫嘛。 哦， 有冇試過將條樹枝翹住個圈，掟落去個窿，掟落去，冚翻啲沙。當啲沙硬咗之後咧，你掹翻出嚟係難好多，個阻力大好多嘅。 哦，咁，譬如沙漠咧，我好奇啫，沙漠都好鬆嘅喎，咁點搞啊？ 咁佢有沙袋， 哦，沙袋， 即係四邊有沙袋，就將沙薄落去，咁就掟遠少少，或者將呢個沙袋咧栽石頭咁樣執住掟落去。 係。 咁當然啦，所以啲叫做唔需要掹形繩都能夠有結構形狀走出嚟嗰啲咧，咁就喺嗰啲地方就方便啲。 哦，喂，我又好奇問，即係個沙袋唔使孭住噶嘛，淨係孭個袋啫嘛，去到自己筆沙嘅啫嘛，係嘛？ 小白，你優咗我一默添。 我惊， 咁另外， 我惊有啲人真係會以為前世未拎過，咁咪好辛苦咯咁樣。 啊、哦，唔會，我哋要計重量嘅。 係。 即係我哋希望同我哋咧，就初初玩咧都唔好超過15公斤。 嗯， 啊，因為咁呢個咧就另外一個學習啦。佢每樣嘢細節架撐，點解可以帶嗰樣嘢上去？ 係， 即係要認真啲了解一下，唔好就屋企將屋企啲所有嘢就搬出嚟啦。點、 哦、 解要買個去露營用嘅煲啊？因為佢輕身啦、啊， 係 可以摺疊啦。 係， 咁你屋企嗰啲熱叫鍋得唔得？當然得，不過病就壓炸啦。 嗯，冇得摺又成啦咁樣。 即有好多嘢係我哋要逐樣逐樣。點解我會帶呢隻筷子？我唔帶個叉去啊？ 嗯。 啊，又或者我隻匙羹點解要接埋啊？ 嗯。 啲雞蛋點樣攞上去啊？一啲好細節嘅嘢咧，好似好生活咁樣嘅。不過正正就好生活化啦。啲人有時會輕率咗件事。哎，我平時都得啦，上到去咪一鬼樣咁。 哦。 但好多時候就同我仔就會搞錯咗啦。 都幾多嘢學喎、啊。其實我哋除咗呢個山藝課程即係簡介之外咧，其實之後都可以講下。即係講下點解個匙羹要摺啊？呢啲都幾得意，遲幾個禮拜可以講下。 哦，可以。 係咯係咯， 咁啊，等啲聽眾可以唔使上堂啊嘛，方便好多。 係啊，咁我又有啲興趣想知咧，咁啊借呢個機會同啲聽眾一齊學習一下咯。不過嗱，我哋講翻呢一個嘅課程啦，咁啊啲熒幕我哋都係喺呢一個 level two 嗰度。 去認識下， 係啦，去認識下啦，咁樣。咁仲有啲咩都係喺呢個叫做第二級別嘅課程係有接觸到嘅咧？ 咁我哋個會就特別要求咧，就有十幾隻結要俾佢學嘅。 嚇、啊，成結， 成結，或者咁多嘅咁，因為嗰啲好有用。 我成結特別差，我除咗蝴蝶結之外咧，我有陣時去嗰啲印尼鋪買嘢，佢哋嗰啲結咧都好考起我啊，新年。咁我係咪真係冇天分咧？ 哦唔系，你未识啫，即系你个任督二脉未被俾我打通， 咁你要打通我啦， 打通佢就得啦， 大力打通我先得啊你。 唔使大力嘅，恰到好處就得噶啦。承接呢一 part 咧，其實好多同學仔咧都有少少障礙嘅。因為佢平時生活用唔著。 哦，係喎， 以為用唔著。 我唔係唯一一個承接白痴喎。 唔係。 啊， 呢個大部分人都有初初接觸嘅時候咧，都有好誒棘住。邊條搭邊條點樣轉？咁所以我哋有一套好簡單嘅承接俾佢用咗先。 係。 學咗基本功啦，跟住就好似容易咯、啊。了解到其實承接唔係兜就搭噶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就因為了解咗一兩個，我哋有個好用叫反手結啊。即係同一個結咧，可以有三種嘅用途。即係打出嚟有唔同嘅變化啦。咁呢度就可能説話上面我講完，大家未必明啊。咁啊，真係。即系等你报个名啦，嗰度我话俾你听。 O K O K， 喂，成杰咧，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咧，其实我两个家姐都系童军嚟嘅，咁啊唔知点解两个家姐会去咗男童军嗰度做童军，我又唔系好明，都唔紧要啦。题外话，咁但系咧，佢哋嗰阵时学成杰咧，即系拎咗条好粗嗰啲，佢话系童军用专用嗰啲绳嘅，咁嗰啲绳咧，佢哋好犀利，佢哋可以。整嗰啲咩牛仔嗰啲绳结啊，跟住咧离远飞， 系 离远离远飞我，又捆将我捆绑噶、哦，咁系咪 危险噶？勒到条颈啊！ 系啊，你话几惨？我童年咧即系多阴影啊！你谂下，新年我今日 即系能够活着今天算好劲噶啦， 唔简单啦、啊，我都觉得自己唔简单。一系题外话，咁但系其实系咪呢一类型嘅绳结咧，喺呢个 level two 都要学嘅咧？ 我哋冇教牛仔嗰啲嘅，最紧要都系一啲系结。系即系连系个系，咁譬如我哋要拎一条绳打完出嚟，可能晾下衫物啊，晾下啲嘢啊，咁嗰个系结。咁有啲咧就系、是、我哋叫做套结， 套结 索住啲型钉啊，用嚟索住啲物件将佢整合咗佢啊咁，或者做结构啊。譬如我打个十字架，可能整一个、那个台出嚟，咁有啲竹与竹之间嗰啲连接嘅结啊，咁我哋会有双套啊，一环两半啊。咁啊啲聖人結啊，翻穿八字啊，即咁後期咧，我哋要加多少少結落去咧，就是、將來佢再玩上去咧，一啲會攀爬用嘅成結。 係。 咁嗰度我哋會輕輕介紹，佢有興趣咧就繼續。 哦。 呢個即係要我哋就覺得咧，因為好多教練咧都係，唔好講咁多，佢唔記得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我哋就中意咧，就不如我俾你睇下。你感受一下先啦，即系你又唔好闩住个门口，我唔使要我就唔学啦。咁、可能你将来有啲印象见过系啲咩嘢咧，睇下啦。 又容易学，又学，原来发觉我对成杰都有兴趣咁样。 系啊，即系好似濑尿牛丸咁，你试下咁样，你试咗你就会觉得有味道啦。 哇，系咁呢个 level two 都好多嘢学噶，我都要揾阿新李搞搞先得啊。我有好多心结啊，等你解啊，搞唔掂。 两个马佬会解分结啊！好啊， 都得，好啦，嗱，喂，我哋呢个 level two 嘅课程咧，我哋讲住咁多先，我哋讲十一分钟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又再讲下呢啲再高阶啲嘅课程，到底又学啲咩咯？好唔好 ？OK， 唔该晒，新李，拜拜。 喂，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工人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警方上半年接获786宗电话骗案，涉款超过4亿元，其中涉及假冒卫生署、俄称事主涉及违反抗疫指引等电话骗案，大约有183宗。警方话近日阻截2宗有关联嘅骗案，涉及一名内地留学生同埋一名81岁嘅婆婆，最终两人冇损失。其中留学生报称收到声称卫生署嘅人员来电。指他违反防疫措施，要求隔离7日。之后有自称内地公安指他涉及内地刑事案，又怀疑他的个人资料被盗用，要求接受视像监察。骗徒其后又要求他为国家办事，着令他协助该名婆婆卖手机。警方说这名留学生透过警方通报群组求助，调查后发现婆婆曾经向骗徒提供银行资料，警方随即冻结他的户口，涉款大约380万元。

就係話咧沙田嘅官平路啊，喺大老山上面嘅，咁啊一段山路咧，官平路近住觀音山村，唯一行車線咧，因為緊急路面維修，仍然係封閉啊。咁啊，希望啲村民咧盡快可以即係搭翻車出去啦。 封幾耐喎？呢個都 係呢個就暫時就封咗兩日啦。咁啊，都希望快啲搞掂啊，因為得一條路嘅啫。咁啊，啲村民真係唔知點搞啊。咁啊，隧道方面咧，暫時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嘅將軍路入口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橋喺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就比較慢車嘅。咁今朝交通咧就係咁啦。 咁啊，如果係有啲行山人士咧，其實都即係星期五嘅時候都要提一提喺呢、這個頭先嗰個官平路咧，咁啊封路啦，係咪？因為嗰一帶咧，其實有啲有機會有啲行山人士都會去到。 係啊，如果即係我唔知道人就行唔行得啦嚇，咁但係車就一定行唔到啊。都希望快啲開翻，因為真係啲村民咧，平時我哋就算喺網上睇到呢條路咧，最多嘅資料係咩咧？就係、是、關於嗰架村巴，即係啲居民咧真係搭嗰架村巴出入嘅。咁如果條路行唔到，咁啊真係搭咩都冇用啦，的士又好或者私家車都好啦，都入唔到去。 係啊，嗰、那個路段咧有啲接近咧，就係麥理浩徑第四段嘅尾段，係第四段尾段去到第五段呢啲位，所以其實都算係一個有機會啊，熱門人士即係熱門嘅行山人士咧係喜歡嘅一個路向咯。 係啊，有時候飛鵝山落嚟咧都有機會可以行到嗰度嘅。 係啊， 咁啊所以都係。都希望快啲開。 所以你話如果天氣太熱嘅時候，你諗住，哎呀，我哋呢條路走，咁你係早啲規劃啦。係啦，如果唔係你去到嘅時候，發覺封路咧，咁又你又唔夠水，咁又係頭痕啦，到時。 係啊，嗰段路我都行過，其實小白。 係嘛？ 係啊， 你都係一個意外行山嘅人嚟嘅喎。 都係嘅，嗰段路落去咧，就始終就新鮮感大啲，因為我試過飛鵝山成日落去咧，就九龍上九龍落，咁我就覺得不如玩下第二啲去新界區落啦，所以就特登行去嗰邊落。 哦。 咁所以咧就兜過嗰個官平路啦，然後觀音。山落翻去大老山隧道嗰个巴士站嗰度啊，咁咧就有另一个玩法， 系啊，特别啲啊嘛，即系唔好九龙上九龙落咁， 系啊， 你可以经过山脊咧就去到新界嗰边嘅，系咯， 系啊，所以嗰段路咧就我都行过，所以知道咧真系得一条路嘅啫， 系啦， 咁啊，所以都希望快啲开 啊。仲有慈沙古道都好出名啊，因为系以前咧就经商嘅一条嘅主要山路嚟嘅，系啦，咁啊一路行嘅时候即系一路感受一下以前啲人。點樣拎住咁多貨行呢啲山路咧？其實都幾特別啊！ 係啊，即係以前啲人生活都真係自己又創條路出嚟行咧，好勁啊！好多古道都係啦。 係啊，我哋而家就話有啲行山裝備啊，又點嘅完善啊，只腳又話避震啊，啲鞋。 係啊， 以前佢即係仲衰過白飯魚嗰度係，佢照行。 系啊，嗰啲路又冇咁靚咧， 咪係咯， 係啊，即係其實幾辛苦啊， 係 啊。嗱咁啊，另外小白咧，今日講下呢個關於新嘅一個牌啊，應該點講咧？就喺個巴士站嗰度，有啲網民咧最近就發現深水埗長發街有一個巴士站個站底咧有一個牌，上面寫咗四隻字啫 ，bus stop。Bus stop 啊，咁啊咩嚟咧？ 巴士站 啦。首先前面咧就 bus stop 就係英文巴士站啊，英文 bus stop 啦。後面咧係不啊，即係不要個不，然後咧就 stop 咁樣。 哦。 咁啊四隻字。 哦，即係話提醒啲駕駛人士呢個巴士站唔准停車係嘛？ 啊，你好醒喎，小白。好多網民係唔知點解。 係咩？ 好多網民咧就見到呢個牌咩意思啊？四個字夾埋咁樣。 咪照字面解咯。 啲人就以為係咪嚇你叫個巴士唔好停車，定係你叫啲叫啲乜嘢叫人哋唔好喺度上車定係點樣？好多人誤會咗個意思。 哦。 就唔知道個牌究竟係講乜嘅，咁咧之後啦，好啦，再有啲網民認真少少睇，發現原來呢個牌嘅右上角咧係有警務處嘅 logo 喺度嘅。咁究竟呢個牌係做咩咧？原來係警務處佢哋為咗打擊有啲駕駛者真係會喺巴士站嘅範圍嗰度泊車嘅，所以佢就特登整咗呢個牌，就學你咁講啦，就去提醒同埋警告啲人咧，唔好喺巴士站度停車。 啊，係啊，有啲駕駛人士咧真係貪方便，當巴士站係備車處。 係啊， 咁又喺度等人啊，又話我諗。住都系等几分钟，咁嗰几分钟可能已经巴士都大排长龙咧，系咪先？ 系啊，你巴士埋唔到站，咪乘客个安全都会受影响啦。 系啊，巴士唔埋站咧，佢唔开门噶，佢可以唔开门噶，因为佢系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但系就系佢嗰个巴士站， 系 佢先至开门上落客嘅。咁如果你多几架私家车或者有一架私家车阻住咗嘅话咧。其实个车长系可以唔开门噶， 系啊，有啲咩可能个司机都要负责噶嘛，因为即系如果啲乘客有意外啊，咁所以就司机保障自己又好啦，或者保障乘客都好，即系唔开门咧都有佢个道理喺度嘅。 系 咁啊，嗱，原来咧即系同埋九巴都有讲翻，原来最近深水埗嘅景区啊，因为要喺区内打击违泊问题，有太多人喺巴士站度泊车，所以咧原来深水埗景区喺区内有好几个巴士站都有贴呢张牌喺度嘅。 系咩？即系唔止一个啊？ 唔止一个噶呢个 bus stop 嘅牌，咁啊有好几个。 個巴士站咧都已經有呢個牌喺度。咁啊咁巧啦，那個網民影出嚟喺長發街嗰個咧、啊，就跌咗落地， 跌咗落地， 係啊，喺個牌喺個站底啊。咁所以大家就唔知道做乜嘢咁樣，咁、啊、可能即係甩咗啦咁樣。咁啊希望即係相關當局咧都會再得閒就去睇一睇啲牌喺唔喺度啊。 聽到噶啦，即刻去擺翻上去。 係啦，擺翻喺度，咁啊去提醒翻大家咯咁樣。因為其實咧講真，喺巴士站你喺巴士站裏邊泊車又好，或者其實喺巴士站前少少範圍泊車咧，都好影響巴士嘅。佢、有時候有啲位，譬如咧就最興噶啦，喺呢個旺角道同埋洗衣街交界嗰度咧，就好多私家車中意喺洗衣街嗰個位嗰度泊。咁然後咧，你泊咗嗰個位，其實巴士係唔夠轉彎嘅，轉唔到過去。 係啊，係啊。 咁你又會影響成，唔止影響咗嗰架巴士。 因為巴士轉彎要攞多啲位噶嘛。 係啊，要偷多少少位噶嘛。咁所以而家咧，你又影響咗個巴士轉唔到，不特止，後面全部交通咧都俾你頂死曬。 塞曬㗎。 係啊。 個巴士司機見到佢唔夠過咧。佢 唔开咯， 佢过到一半佢都要停噶， 系啊， 系咪佢撞到你又唔系，咁啊又发生意外， 系啊， 咁佢就唯有停喺度咯， 系啦、啊， 就揾你咧，到底个司机去边？ 系啦、啊，即系所以全车乘客咧就等你一个司机、 啊，原来成条路都系等你一个司机， 系啦、啊，其实真系相当 随时塞埋去弥敦道， 系啦、 啊，跟住塞埋去太子深水埗，你谂下， 系咯、啊，所以个影响几大，就系、是、因为你一架车或者你一个比较自私嘅行为咧， 系啊， 就影响咁多人， 系 啊，咁、啊、所以警方提醒大家唔好喺嗰度泊车，不特止有个后果就系除咗罚款咧，有机会会拖车嘅， 哦， 系啊，咁 巴士站我唔肯定啊，我唔肯定系咪系咪伤亡嚟嘅。 我都唔肯定，但係有時候啲雙黃線好似啱啱喺個站出面咁樣畫過。 係啦，係啦， 係啦。 咁佢有陣時好多時巴士站前後都會畫雙黃嘅。咁、其實事實啦，你巴士站啫，咁巴士都要出噶嘛，係咪先？ 係啊。 咁你帶大架車咁停喺度，咁佢點搞咧？你出唔到。 係咯。咁所以其實有時候如果最快捷嘅做法，真係拖走你嘅啫。越搞唔掂啊嘛，你又唔喺度咁樣。 係啊，係啊。 係啊。咁然後拖咗，咁就真係好似上次 Didi 咁講啦，你要去交罰款啦，攞翻又幾百蚊，又去佢嗰啲中心嗰度咁樣。 而家雖然話方便咗啊，但係都冇理由想有呢啲嘅麻煩嘢發生噶。 係啦，即係你唔係貪得意啊呢啲， 係 咪先？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喺巴士站嘅時候咧，就唔好泊車，或者你都係喺翻一個合適嘅地方泊車啦。最緊要就係 冇錯啦。 係啊， 咁啊呢個牌係嘛 ？Bus stop 係 bus stop bus。But stop, but stop. 是啦 ,but stop, but stop. 是啦好像很有懶音不知道怎麼說。是啦就是這樣英文中英的。 那 挺好的。藍色的這個牌大家可以 看看。藍色的淺藍色還是怎樣 淺藍色的。 淺藍色的。 一個長方形這樣的牌啦、okay, 樣雙面都有的。 雙面都有的。兩面都有的。 兩面都是這句來的。 都是這句。 是啦。 那駕駛人士就要留意住啦。那溫馨提示千祈不要就想著停車停在這個巴士站裡面。 是啊。 阻礙交通啊。是 啊。 影響安全。 就好一點啦。 好謝謝 好，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一問啦，澳市喂，出面空氣好差喎，澳係咪啊？ 係啊，有煙霞，咁啊吸啖氣咧都麻麻地啊，所以你話喂，今日做戶外活動啊、晨運啊、跑步啊、打籃球嗰啲咧，咁要睇住啦，即係可能打十五分鐘、半個鐘啊，熱一熱咁樣咯。 或者喺室內嗰度打咯，如果你呢啲天都幾難搞。 是啊是啊冇错冇错咁啊天气又唔好影响心情咁啊 Happy Friday 啊、天气都唔差太阳出咗嚟啦望向天空呢就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嘅咁希望大家今日啊返埋工返埋学跟住礼拜六日啊假期下唞下啦 take a break 啦咁啊呢、个礼拜好似仿佛过得快啲嘅因为话晒礼拜一都仲系公假啦咁样跟住好似好多嘢做咁样要即系买下咁多宝咁样，哎咁快礼拜五咯，咁啊，即系时间过得快咧，最紧要快快乐乐咁样过咁啊。详细天气咧，交俾小白睇下，睇下可唔可以温度都低翻几度啦吧。 好啊，唔该晒。哦，今日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咁啊天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咁但系部分地区咧有烟霞，咁啊日间系酷热噶，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34度左右噶吓。咁啊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咁啊大致天晴，日间咧都系干燥。咁啊下周中期风势增强，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啦。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0%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生效紧噶啦。咁另外咧都特别温馨提示嘅各位听众啊吓，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4至8嘅，咁所以咧系中至到甚高，咁空气方面咧就麻麻地啦。呢个时间先听听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嘉啊佳哥喺度。早晨，佳哥。 喂，早晨各位。 咁啊，我哋今日咧都系继续啊讲翻呢一个咧喺香港嘅一啲原居民嘅姓氏，到底佢哋嘅祖先啊 由边度发迹又嚟香港？今日嘅盛事，我哋讲边个盛事好啊？大哥， 我哋讲咗有邓啦， 系啊， 有呢个文啦，有应该有姓廖啦，系嘛？ 系， 咁今次咧就讲姓侯， 姓侯， 姓侯， 嗯，咁咧，侯，佢哋而家喺大概喺边一度嘅原居民嚟噶？ 嗱，姓侯咧，主要如果聚居咧，都系喺粉岭啊上水一带嘅地方， 系， 咁啊集中喺四条村， 嗯， 边四条咧？河上乡。 和尚乡， 炳江， 嗯， 金钱系啦，咁就仲有一条咧就系炳江、金钱同燕江 啊， 燕江冇错啦，系呢四条村，系啦，咁咧佢哋个太公咧，即系最早期落嚟啊，系几时咧？好早啊，佢同姓邓都差唔多嘅啫，后少少嘅啫，喺南宋嘅时候咧都已经落咗嚟噶啦， 嗯， 咁咧就佢哋系边度人咧？其实咧，佢嗱，佢哋嘅族谱啊，写叫番禺喎，番禺人喎，但系佢所有嘅番禺咧，同今日嘅番禺咧，就有啲唔同嘅， 系 嗰即系喺宋朝嘅时候，嗰所谓嘅番禺咧，地方啊大好多嘅， 嗯， 即系可以咧，包括埋咧成个广东，即系广州啊， 嗯， 一大南番禺一带， 嗯， 都系叫大约都系番禺咁样嘅，系啦，咁就唔同啊，姓邓啊，佢哋咧喺江西落嚟啊，姓文喺江西落嚟嗰啲有啲分别嘅，佢喺广府落嚟嘅，广州落嚟嘅。 嗯， 好啦，落咗嚟之后咧，咁啊住咗几代之后咧，就慢慢咧，先系分成呢四条村。 嗯， 咁当中咧最重要嘅其中一条咧就系、是、和尚乡。 哦， 和尚乡，即系而家佢枕住嗰个罗湖边境咧，咪有座山嘅。我哋叫做嗰个叫崖头山啊嘛，或者又叫做咩石磨啊嘛，就是、石磨啊嘛。 啊，石磨我听过啦。 系啦，好多人中意行山行嗰度噶嘛。 系啊系啊。 咁咧，佢哋就喺下边， 嗯， 就喺背住个山开咗条村， 系 对住条河，嗰条河就叫做双鱼河。 诶、哎，双鱼河我知啊，好多人都知啦。双 鱼河出边就系朗平湿地，就系、是、呢个朗源湿地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佢哋嗰条村咧就对住咧。对住呢个地方咁样咯，咁、咧就其实所谓河上乡咧，咁啊就唔系净系得一条村嘅，佢、里边咧细分为四条村嘅， 系 四条村嘅，咁啊都住咗好多村民啦，咁过千人啦咁样啦，咁咯，咁咧就佢哋有一个古仔嘅， 嗯， 就系咩古仔咧？嗱，我哋去到好多村啦，都见到所谓咩宗祠啊，咩宗祠咁 样啊，嗰啲系啊， 系啊，譬如姓彭嘅有宗祠啦吓， 咁、 姓邓嘅有宗祠咁样 ，OK， 但系姓侯咧系冇嘅。 咦？点解咁奇怪咧？ 系啊，嗱，佢哋家祠咧，即系一家人起嘅祠堂， 嗯， 就有嘅， 嗯， 但系成咁多条村夹埋一齐一个侯氏宗祠咧系冇嘅。 啊，点解咧？ 咪咁解啦，其實有啊，佢哋講啊， 拆咗啊， 據聞咧，當年咧佢哋係諗住起嘅，點知起下咧，臨到最尾一步咧，個風水破咗， 嗯， 咁於是乎咧，佢咧就冇辦法，就唯有放棄咗個祠堂， 係， 所以就冇咗一個咧，佢哋咧一個咧啊後世嘅宗祠咁樣，係啦，就咁樣咯，咁、所以咧今日咧。姓侯佢哋咧，好可惜嘅，系冇一个咧集体一个地方咧，俾佢咧一齐咧做一个春秋二祭咁样嘅。 系，佢哋本身咧，即系祖先系几耐嗰阵时就已经落嚟香港一带，定还是系佢哋以前系咪达官贵人啊、白虎巡案啊呢啲咁样噶？ 嗱，佢个祖先咧，佢个南宋嘅时候落嚟香港住嗰个咧，系一个进士嚟嘅，进士公嚟嘅，系啦，叫侯五郎。 后五郎， 后五郎 系咪咁日式嘅？ 佢系五郎意思咧，即系排第五咁解。 系五郎， 系啦，大郎、二郎、三郎乜五郎咁啊？ 咦，我好奇问一问啫，大郎、二郎、三郎会唔会即系个四郎就避开咗个四字就叫做五郎咁样噶？ 喂，我就呢样嘢冇研究过，唔知以前有冇需要有呢个咁嘅禁忌喎？ 系咯，嗬？ 系啊，呢个系近代嘅人先至出现嘅啫。 明白，明白。 系啦，吓咁啊，系咯，杨家将都系杨四郎啦，咁啊冇。 你又啱喎， 系啊，都冇人避噶嘛，系咪啊？ 系啱嘅。 O K， 咁啊，我出嚟住之后咧，咁啊一路咧就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当时候佢哋嗰个分支咧，就唔系净系今日嘅香港境内边嘅，深圳佢都有村嘅，系啊，嗰啲咩福田啊、吉田啊嗰啲地方咧，佢都有人住嘅， 嗯， 吓、咁样咯，咁但系慢慢咧就散聚。 站咧就聚咗嚟香港深圳河啊，深圳河呢个以南嘅地方住咁样啦。 嗯，咁佢哋讲咩话嘅？都系广东话噶咯。 唔系，佢哋讲咧落嚟嘅时候咧，你知啦，第一，我所以点解咁强调一样嘢就系佢喺广府住噶嘛， 啊， 所以佢讲嘅系广府话。 哦， 咁咧，但系咧，你知啦，我哋香港有所谓有围头话啊嘛，就即系今日所谓嘅围头话啦。 啊， 系啦，佢讲今日佢嘅围头话、围村话系近似东莞啊。東莞啊，保安一帶嘅鄉下話咁樣， 係啊係， 係啦。 咁如果佢哋而家就話，因為冇辦法，即係冇有佢哋自己一個叫祠堂啦咁樣， 係。 咁佢哋嗰啲咩祭就真係冇，定還是佢哋都會揾個集散地去大家聯誼下咁樣，有冇㗎？ 嗱，最重要一個咧，佢哋聯誼咧係咩咧？係紅聖誕。 红圣诞是怎样的呢？ 红圣大王嘛，是我们广东人的一个海神来的嘛。 哦， 那他主要的发源地呢就是在广州那个黄埔有一个南海神庙。 是。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祖庙。 是。 那后来呢，这种信仰呢就是覆盖了整个我们广东的沿海珠三角啊一路的地方，落到去这个月西那边都有人拜的。是啊。那呢香港好多个大嘅内历史嘅围头村咧，都会拜红圣嘅。我哋成日讲嘅，譬如姓邓嘅锦田嘅水头村，咪有间红圣庙咯。 系 平山姓邓嘅，又系有间红圣庙咯。 系咪南丫岛嗰啲系咪都有？ 南丫岛有，当然啦，因为南丫岛同大屿山都系香港最较为早发展有人住嘅地方。喺南宋嘅时候已经开始有人住，所以南红圣嘅信仰咧都系好普及嘅。 哦， 咁咧何尚香姓侯嘅历史咁耐，佢哋都系拜红圣嘅，所以佢哋每年嘅红圣诞咧，就成为咗佢哋成个姓侯嘅主要姓侯嗰班，譬如何尚香啊、凤江啊一大嘅人咧，佢哋咧就系、是、隔联谊啊、聚会啊、过庆贺地方嘅时间咯。咁啊，农历几时咧？系农历嘅2月13。 2月13， 系啦。 即 系 年 头咧，就真系仲热闹过过年嘅。 哦，咁佢哋系会有点样噶？会有啲神功戏啊， 大戏噶 吓， 搭咗个好大嘅棚数大戏噶。 系 咁咧，就仲会自己咧就系煮盘菜噶。 哦，又有盘菜嘅。 有啊，喺个法定古迹啊呢、這个居士侯公祠入边嘅就开早做噶以前，不过近即系呢几年停咗啦。早前咧我。各件咧就有好似又有時咧就唔係喺祠堂裏邊可以做，可能訂翻嚟咁樣。 嗯，訂翻嚟，跟住就都係會喺個譬如屋企，即係 佢哋會喺佢哋嗰個宣公所啦，或者康樂中心出邊嗰啲大排筵席咯。 哦，咁啊擺曬好多。 咁啊，因為我去嗰陣時，我見過就喺個嗰個居士侯公祠，即係個法定古蹟入邊咧，個天井嗰度咧就可以做嘅。 哇！咁個天井咪好大？ 喂！祠堂夠大啦，天井個天井我咩啊嘛？佢嗰啲個天井係三進噶，三進噶一間大嘅祠堂嚟噶。咁啊係嗱，叫呢個祠堂係屬於加持咯。 加持 係和尚鄉裏邊嗰個其中一個太公嗰個屋企人佢自己嘅祠堂嚟嘅。 嗯， 係咁樣咯，係啦，就唔係宗祠啦。 哦，所以即係唔同姓氏佢哋喺。庆祝上面咧，又可能会唔同嘅。 系啊，佢哋就主要就系学呢一个红圣诞啦，咁啊，搞呢个全最最热闹最热闹噶啦。 系咁啊，红圣诞佢嗰个，譬如食盘菜，个盘菜个料会唔会即系纯粹系海鲜嘅，定还是其他？ 好传统嘅，好传统嘅。传统嗰啲即系主要都系猪肉啦、啊 嗯， 猪肉啦、啊，当然啦，佢有鸡啊，有猪皮啊，萝卜啊，鱿鱼啊呢啲啦，冬菇啊嗰啲啦。 哦，唔怪之得好多时有阵时我见到咧，点解无端端可能有啲村咧，佢哋明明又唔系过年啊，又唔系啲咩即系春秋二节，但系都会大排筵席。原来每一个村 系、哦、啊，唔系其实讲真，嗱食盘菜咧，今时今日咧。就熱鬧嘅啫，因為大家有咗錢啊，有錢咪食，中意食咪食多啲咯，咩時候食都得㗎，係咪先？係 啊， 盤菜其實以前咧，根據老人家同我講咧，唔輕易食㗎，唔輕易食㗎，係啊，譬如話拜完山有得食啊，拜完山食啊，新年都唔係食盤菜一支嚟㗎，點燈啦，開燈啦，食飲燈酒就可能有得食。咁、 哦、 啊拜山啦有得食，咁、啊、其他日子咧就譬如话可能婚宴啦有得食，唔系话唔系成日都话想食就食噶，唔系咁容易噶，放、 哦、 一条猪啊好大件事噶。 唉、哎，年代唔同啦，佳哥而家快餐店都有

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啊，小伯點啊？有咩睇先啊？咁啊， 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咧，咁啊先望一望咧，就係網球方面嘅消息啦。咁啊，當然如果你話網球方面嘅，即係國際體壇嚟講啊，最矚目咧就當然係頭先新聞報道都有聽到啦，費達拿咧，哇，將會啦。將會咧就會掛牌嗱，佢而家就淨係話咧唔參加啲大型嘅公開比賽啫，咁佢亦都冇講到。不過傳媒咧就已經話其實都明白㗎啦，咁啊費達拿都打咗咁多嘅比賽啦，亦都獲獎無數啊，咁啊肯定咧係佢嘅成就㗎啦。咁啊佢而家的而且確咧就又有傷患又剩啦，咁所以咧都需要時間咧去到休息同埋調整。其實近呢一年。都見到費達拿咧，就算有比賽咧，佢嗰個狀態咧，有陣時都幾飄忽下。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即係以前其實佢最出名就係佢穩定啊。係， 不過隨年漸長，即係 咁當然啦。 拿到啊，即係頭先阿小白講瑞士天王費達拿，其實都即係會爭啲啦，係咪？你知打網球真係打好耐，其實咧網球呢種運動咧，除非你話哇直落幾多局。炒爆對手咁樣啦，但係正常咧，如果兩個人係有來有往咧，其實睇啲觀眾咧都幾攰啊。 係啊， 好長時間。 其實真 係 啊，網球咧同足球咧就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即係網球你落到場咧，其實你靠嘅你自己一個人，即係你同對方嗰個較勁啊，無論你放短波、長波定還是高空波、腳嗰樣角咩波都好啦，你都係同對方一個咧，即係虛實嘅一個嘅即時嘅反應嚟嘅。咁再加上嗰個實力啦，同埋個體力啦，亦都係要求非常之高。咁所以落到場嘅時候，如果你單打更加咧。其實你完全都係靠自己嘅，咁個意志啊，甚至乎係各樣嘢都睇得到咧。費達拿咁多年以嚟，即係差唔多20年嘅時間咧，喺呢個網球場上征戰都非常厲害嗰個成績啊，咁啊攞到咁多嘅成就咧，就肯定係一個非常之傑出嘅運動員嚟㗎啦。不過如果你話網球嘅話啦，咁其實。除咗費達拿最新消息之外咧，咁啊香港嘅網球代表隊啊嚇，咁啊亦都會出戰咧台維斯杯嘅，咁啊同主隊中華台北咧就爭取升上亞洲大洋洲第一組賽事嘅資格。咁啊今次咧見到港隊咧有黃澤林壓陣，咁啊黃澤林今年咧其實喺外地方面嘅一啲嘅公開比賽咧成績亦都相當之彪炳啊。 總之依家最勁係佢噶啦， 係啦冇錯啦， 排名啦，即係直白啲咁樣講。 係啦，咁啊一班嘅師兄又好，師弟都好。好啦，咁都话好想喺佢身上边咧就感染一下嗰种实力啊，同埋咧其实最好就系咩咧？你一位嘅主将喺度嘅话咧，成队港队生猛晒， 系啊， 呢个真系事实嚟嘅。即系你喂，第一黄泽林喺度，咁大家同声同气又讲广东话，跟住你发觉喂，佢系因为个场数我哋点样去安排啊？多咗个主将喺度，可以点样打啊？点样对战啊？各样嘢咧，其实系肯定令到我哋港队嗰、那个整体嘅实力咧有所提升，同埋呢个气氛好好啊。 系， 即系气氛都可以带动到一个实力嘅团队嘅上升。 顿嘅时候啊， 系啊， 跟住先睇啊，或者美网嘅时候先睇。喂，依家好似有啲华人面孔或者香港人面孔咁去打咧，咁、可以支持一下啦。 内地选手打网球其实都越见到咧，越嚟越多嘅选手打得出色噶。 系啊，特别系女子啦。咁早几年都有啲即系名将添啦，直情喺世界舞台嗰度。咁撑港队咧，咁今日都可以撑，就有咧呢个港队 U20 嘅比赛。咁上次嗱，老实讲啦，俾越南攻陷咗咧。就真係爭啲嘅，咁啊，港隊嘅領隊咧都話：，喂，上場因為打得唔好啊，睇下今場啦嚇。 呢個亞青杯外圍賽 係啦，就對印尼啦，即係 U20 嘅比賽啦，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分啦。嗱，暫時咧 喺四水啊， 係喺 F 組嘅叫做積分榜嗰度，越南咧就三分啦，印尼就三分啦，咁香港同埋東帝汶咧都係零分嘅，咁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吸取下經驗啦。咁呢個都睇到香港隊其實可能同成個亞洲嘅舞台，尤其是喺青訓方面啦，咁可能真係足球運動要放多啲嘅心機啦。 係，咁所以你睇譬如港台嘅節目啦，有啲都係為咗咧一班。年輕嘅足球員去到做啊，咁其實呢個相當之難得啊。 係啊，所以今晚港台電視32咧9點就會直播呢一場啊，印尼對港隊 U20 嘅比賽。咁啊，港超聯咧，港台電視32都有得睇嘅。咁禮拜日有得睇啦，晏晝3點。深水埗啊，係啦，又係地區球隊一對傑志啊嚇。咁啊，傑志今年開局都幾靚仔下。不過當然啦，講完本地波，梗係要去翻英超睇下先啦，係咪先？咁啊，睇下蘭特咧繼續帶領啊藍月亮啦。赢到呢个多蒙特啊吓，咁啊，哇，临尾80分先开始搞得掂，如果唔系啊，多仔即系多蒙特都搞掂，即系呢个南越亮，咁但系。 今年都系啦，即系一路港住都想有个梦幻对决嘅，咁两队晋级啦。呢个 PSV 啦，即系巴黎圣日耳门啦，同埋咧呢个蓝月亮咧，两队啊强队，如果真系可以做到呢个欧联，因为两队咧都冇攞过欧联。 系啊，其实两队抌嘅钱入去咧，同佢哋喺欧联嘅成绩嚟讲咧，暂、时即系老板啊，梗系唔收货啦，球迷都唔收货啦。 系啊， 你无论喺自己嘅联赛你。打到曉飛都好啦，咁你出到歐洲賽，你永遠都係譬如輸俾皇馬咁樣呢啲傳統嘅勁旅嘅話咧，就大家都覺得有啲美中不足噶啦。咁但係睇翻其實今屆嘅歐聯咧，即係你頭先都有講到就係譬如麥巴比啊、巴黎嗰隊咧，發覺今年咧即係美斯係一個幾值得睇嘅一位球員。 哦，係啊，美斯係咁帶住巴黎贏波。 美斯咧，大家初頭就諗住佢會唔會有巴塞式嘅盤扭啦，以及咧就係巴塞式嘅嗰種入波啊。咁但係佢而家去到巴黎之後咧，佢似乎呢幾年嘅時間咧，佢就已經適應咗喺巴黎嗰種真係中場式嘅傳波。 係， 佢一樣係有扭波，但係佢扭完之後咧，佢等啲前鋒位或者係側邊兩翼咧走到更加靚嘅，不過佢就喂個波入去。 係啊， 等 我哋十號仔球員咯，就係、是、踢翻。 真係做翻傳統十號仔嘅球員，咁令到成隊波咧，而家嗰個嘅空間啊，甚至乎攻擊力咧，可以有多咗唔同嘅空間可以發揮。 係啊， 咁變咗嗰個佢哋支矛咧，就更加可以周圍射都得 嘅。 而家 好勁啊！咁啊，巴黎聖日耳門咧最強嘅鋒線啦，因為頭先小畫都有講啦，即係譬如美斯啊、麥巴比啊、尼馬 啦， 即係過一球啦。咁啊，之前嗰場比賽3-1咧，就反勝呢個海法馬卡比。咁當然海法馬卡比就係好弱嘅球隊。我以為唔敷添，其實巴黎聖日耳門。以為真係可能擺啲副選落去，因為講真夠贏嗱，今年咧好多比賽賽程咧好頻密嘅、你會聽到，譬如我哋如果日日有呢個體育環節咧，基本上日日都有波啊。 係啊， 日都有波嘅意思係咩咧？禮拜六日咧就踢翻自己本土嘅聯賽，英超就踢翻英超啦，意甲踢翻意甲啦。周中咧就一定開快車， 係 點解啊？因為十月尾咧就係世界盃， 嗯， 咁世界盃咧咁就令到好多賽事咧都要延後。咁再加上一樣嘢，譬如上一輪英超咧就停止啦， 係啊，因為追到氣咳啊， 係啦，咁啊 英利王啦， 係啦，英利王啦事件啦，咁跟住就令到咧即係英超咧就要再開快啲，咁啊有球叫做球評家咧就話喂咁唔夠時間踢咁點啊？一周已經三賽咯，有啲球隊，咁係咪要一周四賽啊？即係星期一踢波。星期二踢波，星期四踢波，星期五踢波啊！咁啊，並不是嘅，睇下可唔可以季尾嘅時候加多幾場啦、啊。估計今年英超咧都爭到好尾下噶啦，咁、 啊、 所以即係你就話個舊時英超可能踢到即係四五月到啊收 lead 啦。咁但係今年可能會 postpone， 因為有世界盃個元素。好，講翻啦，禮拜六咧都有兩場波嘅英超方面，阿士東維拉咧就會對修咸頓咁啊，托定咸森林咧就會對富咸嘅，咁啊呢啲都係大家可以欣賞嘅球賽咯。不過阿仙奴啊，曼联啊，曼联琴日赢波啦， 系啊，曼联C 朗就射入咗球12码啦，不过就 球赢波啦， 就俾人感觉咧就系要入波都系靠12码，始终就争啲，即系好想系睇到 C 朗嗰个状态咧系好好咁样去到带领住球队，其实已经系唔错噶啦，因为可以俾 C 朗就正选上阵啦，咁啊亦都即系都系叫做带领住球队嘅，咁啊希望藉住呢啲叫12码开斋之后咧，可以攞翻个状态， 冇错， 有时球员嗰个状态咧未必真系。体能问题，可能系佢嗰个脚风顺唔顺啊，甚至乎嗰个信心问题咧，其实真系影响到好多呢啲。 咁啊睇下即系曼联嘅球迷啦，可唔可以捧下曼联？赢翻先，又攞多几分先咁样。咁除此之外，咁啊，今日有啲时间可以同小白讨论下个 VAR 嘅问题。 哦，好啊。 咁啊，上个赛。上一輪意甲咧，其實祖雲達斯咧就因為個 VAR 個事件咧，係引起好多球迷嘅不滿。因為咧 VAR 條線咧就成日都真係咧有陣時褪前又得，褪後又得， 係啊， 計手又得， 嗯， 計腳尖又得， 嗯， 計眼睫毛又得， 係啊， 計條頭髮突出嚟又得。咁所以即係好多球迷都覺得，喂 ，VAR 唔係用咗科技嘅元素，去測量或者偵測。根本即系啲旁证睇唔到嘅越位啦，啊点不知依家有阵时 VR 咧就仲令件事个观感 复杂咗， 个观感好差， 系 即系因为嗱，我而家摆个视像俾你睇啦，全部观众都睇到冇事喎， 系啊， 但系视像执法嘅团队咧， 就話有事喎、啊， 同埋好影響嗰、那個球員啦、啊，同埋嗰個比賽嘅節奏。其實有陣時即係 唔係成日都停， 係啦， 成日都停，成日都停。跟住咧，啲球員咧舊時咧就譬如意甲咧就會做呢、這個，即係將四隻手指攬埋一齊，即係喺度話冇啊，我冇犯規啊，係入波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整一個尖端嗰個手勢啦。即係好似少少嘢嗰個手勢，誒、啊，好似 emoji 咁樣。但係咧，依家今時今日咧，你知唔知踢波咧最多係咩咧？唔係扮比牌，即係嗱，比牌呢個動作有陣時球員都會做啊，因為國際語言嚟啊嘛。有陣時啲德國嘅裁判，咁譬如啊嗰、那個係肯亞嘅球員，咁佢哋語言不通啦、 嗯。 但係你喺褲袋揞一張嘢出嚟就係話，喂，小白犯規、 啊， 俾牌 佢，俾牌， 係俾牌佢， 咁佢好危險。 係啦，咁呢啲國際語言，依家今時今日最多呢兩年咧。就係咁咯 ，VAR 即係一個框，兩隻手指 框框咁樣 框住自己咁樣咯。咁啊，即係其實我就覺得幾窒礙嘅。 係啊， 同埋嗰啲判決唔係話咁公道啊嘛。 有陣時咧，其實有啲少少嘅走勢。咁當然，如果你話個 VAR 判斷咗出嚟，即係你個腳趾尾突咗出嚟嘅，咁無可厚非。不過即係作為球員咧。有陣時佢去到嗰個近越位嘅邊陲位嘅時候咧、啊，其實可能佢自己都會覺得，咦，我而家係破緊對方嗰個越位陷阱。 係啊， 咁但係你就係因為一隻腳趾尾嗰個位咧，咁啊或者條鞋帶飛咗出嚟，係 啦 係 啦， 令到你成件事咧就岔和咗，其實都好影響嗰個進攻嘅節奏。好似之前一場嘅歐聯比賽啫嘛，你見到其實有位日本選手阿大地咧，佢、其實佢都以為入波㗎，係 啊， 咁但係真係 VR 話俾佢聽，原來你係唔入喎，咁。 第一好失望啦，第二窒碍咗球场嘅节奏啦。 系啊，咁呢、這个佢又真系话佢嘅脚趾超越咗个越位嘅位置。 系咯、 啊，咁好彩呢啲球员就有品啫，只系笑笑口仲话，咁我下次再努力啲啦咁样。咁、但系唔系个个球员都系会咁啊，即系啲球队直头影响咗嗰个节奏咧，都唔出奇。跟住踢啲波就可能有啲变数啦。 系咁啊，各大四大联赛嘅 VAR 嘅执法咧，都即系有阵时都会有人诟病啦。 系啊， 唔紧要，但系嚟紧十月尾世界杯。這個呢 十月尾的 VR 就真 的是重大的考驗啦，大家一路聽住我們一路等住十月尾的卡塔爾世界盃啦。 准我听你说，正愿若是没那样。 船嘅作品一个傻瓜一个哑。钟、哥早晨啊， 点啊点啊， 系咁都要睇天气啦，咁啊好差喎，啲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好似话都麻麻地啊， 系啊，仍然有阳光， 系啊， 因为酷热天气警告。 嗯， 今日仍然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吓，咁啊天气点啊？大致天晴及干燥，都同琴日一样啦。温度啊低咗少少嘅，今日就34，记唔记得琴日几多度啊？35 吓， 前日36，咦，每日跌一度喎， 但都系热啦，34 热啦。咁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啦，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啊。诶，下周中期风势增强，有几阵骤雨啦。 哦，凉翻少少啦。咁不过有啲人啊，拥抱好天气做户外活动咧，唔知即系可能呢个礼拜啊、礼拜六日啦，先可以做得到啦。咁啊，转个角度，不如讲下咧呢个日本啊嘅放宽咗呢个半自由行啦。咁啊，琴日睇翻啲报章报道咧，都见到喂旅行社咧一日入边啊有千几宗嘅查询。 哇，咁犀利啊！ 查询啫。 千几宗 系查询啫， 问下啫嘛， 系啊，问下都好噶啦， 问下当去咗噶啦， 咁唔系，问完都真去嘅，好多人都有假，譬如琴日同另一啲朋友讲，即系佢哋都系即系打工仔嚟嘅，咁呢两年之间咧，其实除咗中 Covid 嗰段时间啦，即系佢自己咁讲啦，其实佢储埋廿几日假，即系呢两年，一日都用唔到，其实即系夹硬放，或者其实 HR 嘅叫做同事或者 management 同事，喂。你想 過一年可能冇咗噶咯， 有啲係㗎，有啲冇得過跨年㗎嘛。 係啊， 有啲可以嘈嘅，有啲公司咁啊，唔係間間都係即係好似蒸發曬咁樣啦。咁好啦，咁啊去日本咁睇翻啲團費都有加價喎，咁樣係啊， 正路啊， 係啊， 正數係咩啊？三年發市， 喂，有冇得估下？ 當三年㗎， 有冇得估下到底幾錢啊？有咩形式嘅團啊？而家大概 哦，其實好多都係半自由行咯，即係俾張機票你，跟住幫你 book 咗幾間酒店咁樣。或者一间酒店住三晚咁样，43日东京之旅嗰啲咯， 一个星期7000蚊、8000蚊嗰啲啊，而家个价 大概差唔多呢啲价钱啦吓， 即系唔好讲啲倒迷嘅说话住，因为我话睇多啲先，睇定啲先，点解？因为琴日都睇到一啲报道咧，就话咦，可能年尾再有一啲嘅即系日本嗰方面嘅防疫措施可能会有一啲转变，咁可能系即系你而家睇同。可能隔到一兩個月睇咧，可能又唔同咗 即係轉嘅意思係咩啊？轉得寬鬆啲啊？你聽 再寬鬆啲。 哦，咁寬鬆啲一定係一件好事啦。講真嘅，即係我都幫旅遊業界發下聲啦。即係啲導遊，即係年幾兩年冇公開，咁你唔開翻，咁人哋點生活咧？係好多都已經冇再做導遊或者冇做旅行社啦，要轉型啦，或者即係航空業啦。 可能成日轉咗型添啊！ 係啦，呢啲都係麻煩少少嘅。好啦，咁啊禮拜五 Happy Friday， 唔好講太悲觀，講下食嘢啦。咁啊，日本個咖喱飯咧咁。创咗20年嘅新高，原因系乜嘢呢？因为即系材料上涨啦，同埋日元贬值。 你讲个价钱新高啊？ 系啊，新高、啊。你哦一个叫涨幅咧，都几惊人、啊。即系有日本报章去报道咧，其实即系旧时啊吓，旧时咧一个日本嘅咖喱饭咧，大概即系705 yen 度，705 yen 度。咁依家咧就升咗5%， 系 即系大概要50蚊咁样。 哦，咁日本当地佢哋一定要升噶啦。 不过此消彼长，即系如果外地人去咧， 外地人去就 平咗， 继续嘅平咗好多。 因为嗰个汇率又唔同咗， 个 yen 咁跌法。不过如果佢哋本身 咧就 佢哋就会真系牙痛咁声啦。 系啊，但系佢哋又会坚持自己嘅工业噶嘛，即系佢唔会觉得话喂日日开工，其实旧时咧就赚到50000蚊，依家赚到5000蚊。但系你知道日本人啊，即系佢都会顶住噶嘛，觉得会挨过呢、這、一个即系日元低水嘅时间，我哋会有一日高水嘅，可以赚翻多啲钱嘅咁样。不过咧，因为佢入货成本贵咗好多啊，因为日元低水啊嘛，系啦，咁所以都比较难搞少少啦。咁如果你话而家听紧收音机嘅你咧，即系话真系谂住哦 plan 去日本、啊，或者嚟紧去其他地方旅行、啊，咁你都知道即系依家港元系强势噶嘛，即系港纸好使噶，其实、即 系 对翻其他、 啊、 即系其他唔同。世界各地貨幣， 我哋自己香港使唔見使， 係啊， 去到人哋嘅地方就好好使， 係啊。 但我哋而家喺香港生活， 係啊， 又係同即係等於喺日本嘅地方一樣，一模一樣。 係啊，呢個都有趣嘅，呢啲匯率嘅嘢係咪先？即係譬如我哋有消費券啦，咁啊，希望大家喂多啲留港消費啦。 嗯， 啊唔係，琴日我去食嘢嘅時候，有個即係廚師師傅都話：，少咗人啊！呢排餐廳，我話點解？哎，好多人都带住钱去食下嘢先啦，出去世界各地，即係泰国又放宽啦，新加坡又放宽啦，咁样。咁都明白嘅，因为你制咗两三年。大家就冇得飛啊嘛，所以 that's why 即係唔知大家會點啦，咁啊有機會就食下日本啲咖喱飯啦。如果真係去到日本，睇下係咪真係咁抵玩啊 ？OK， 咁啊轉個頭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一口气奔跑， 见光 跑， 不见光 照跑。奔跑吧，诗章运动员。电视节目《祖国健康快活人》第四季， 每集真人 show 环节，视像环岛跑特训班，见证视像运动员与领跑员从一开始认识，到跑匀多个社区做训练，为要挑战香港环岛55公里跑， 最终他们会不会成功？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好嘢啊！呢间 cafe 有 WiFi， 等我即刻将公司嘅文件上传去云端先。 喂，唔好啊，唔安全噶。用公共 WiFi 将啲敏感资料上传去到云端或者喺云端嗰度下载，有机会造成资料外泄噶。 吓，系噶，我平时都冇咩留意添。咁其实使用云端服务仲有啲乜嘢要注意噶？ 嗱，最基本呢，一定要确保云端服务嘅应用程式系经官方渠道下载，而且仲要定期更新。 我有更新啊！我平时仲会避免用储存密码或者自动登入呢啲功能，我咁做应该啱噶嗬？ 啱。另外，你有冇小心设定档案存取权限先？咁你先可以控制到乜嘢资料系同其他人分享啊嘛？ 咦？呢样嘢我又冇做喎，等我一阵即刻设定翻先。咁想问咧，仲有冇其他嘢要注意噶？ 仲有，你应该要有 Plan B， 即系计划好。万一停用或者转换云端服务供应商的时候，你的资料的转移方案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涉。 二台话你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入学嘅时候咪要填一啲入学嘅资料嘅，但以前系未有呢个影相嘅技术，就画出嚟咯，又或者通过文字咧写低佢个样咯。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进我。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啊，星期五嘅早上，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你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Hello， 中午好，小曼你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啊，咁啊 Happy Friday 啦，咁啊，琴日港股都算几 happy 噶啦，咁啊，恒指有得升啊，升83点啦，去翻咧18,930点嘅水平，咁啊，国指啊、科指都有得升上去嘅。今日睇法系点咧？外围市况又有啲乜嘢唔同咧？等 Dicky 帮我哋 update 下先，唔该晒。 好，咁啊，即系可唔可以继续升咧？问啲啦，唔跌啊，算系赢咗嗰只啦。点解咧？因为有阵时咧，即系经济数据加下呢一样嘢咧，即系好都好啦，就唔代表股市一定掂嘅。嗱，先讲下外围美股先，因为咧过去呢段时间咧，我哋都睇咗美国嘅 CPI 啦、PPI 啦。第一个哇好劲啊，即係通胀压力好劲。第二个呢都同预期差唔多啫。咁跟住仲有一啲呢，包括係大家都好关心嘅，即係话通胀好犀利啦，加息就预咗啦。但係如果个经济表现都仍然係好呢，咁都撑得住啦，简单啲讲。嗱，先讲下美国嘅零售销售嘅表现，上个月先讲啦，好好喎、啊、因为出乎意料地呢，今年嘅低位咧係反彈翻，咁呢個數字都相當緊要噶嘛嚇，淨係講八月份增咗 0.3， 都係真係唔錯嘅，比預期咧都好得多嘅，可以用形容嚟。咁好啦，咁點樣咧？咁其實呢一個數字就反映得到整體嘅零售銷售表現係唔錯嘅。好啦，仲有啦，另外一個咧 逢禮拜四都有嘅，個個禮拜四都有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好啦，呢個數字呢又點啊？連續五個禮拜跌嘅喎，咁跌就即係好啦，即係冇人申請啦，冇人申請即係大家都有得撈啦，唔係冇得撈啦嗰只啦。咁本來亦都係，咦？咁即係就業市場又好，零售銷售表現又好，咁照道理都唔錯啦。咁但係個美國股市咧，好錯。有升又跌，又升又跌，又升又跌，總之埋單嘅數就係跌嘅。咁大家都係擔心，都係嗰啲嘢啦。包括就係話最關鍵嘅就係、是，好啦，嚟緊聯儲局啦，20-21號開會啦，預咗噶啦，豪俾佢噶啦，4/3厘好基本噶啦。因為而家咧，即係甚囂塵塵上嘅4/3厘，但係咧亦都唔可以完全忽視，就亦都有咁嘅可能咧，係加幅可能去到成1厘。咁其實呢一個咧都真係個差異係好大嘅，因為本來就50-75，是但揀樣，而家咧就75-18，咁所以咧即係講緊個加息嘅幅度啊，嚇個點子啊，咁點算咧？加真係加75點子都未加完咯，而家即係最擔心就係、是、咁樣。咁所以咧就淨係仍然都係呢一樣嘢咧就困擾住市場情緒。咁仲有咧就有啲公司咧都反映得到嚟緊經濟前景咧都唔係幾好啊，譬如聯邦快遞啊咁樣啦。咁啊點算咧？咁啊即係話通脹嘅呢一個預期咧係會令到咧大家都會好擔心嘅。咁仲有因為咧。即係不斷咁加息咧，哇！而家咧，即係如果你喺美國買樓咧，壓力都非常之大，因為咧，即係美國咧，亦都即係譬如北美洲咁講啦，即係如果借錢買樓咧，可以有啲係定息嘅，即係你就定咗噶啦，係咁多噶啦，有啲咧就浮息嘅。咁通常咧喺以往啲人揀浮息就多啲，因為咧通常浮息就抵啲。咁但係到現在咧，係即係講緊個定息咧係30年去到成6厘，咁呢個水平即係供樓嘅成本啊。有幾高呢？係高到去即係疫情前咯，起碼都即係唔係海嘯前度。咁所以即係簡單啲講咧，百上加斤咯，即係供樓成本咁高，咁幾樣嘢加埋曬咧，就令到個美股回啦。當然你話係咪即係跌到去啲好重要支持咧？標普3900咁，但係你話3800都真係不容有失啦嚇。咁、所以如果你話喺目前呢一刻，再加埋個預託證券亦都偏遠啲，咁我就只係寄望住啊。即係又係嗰個18800，即係今個禮拜五，希望守得住啦。不過唔緊要，都係嗰句，聽日個市唔會跌噶啦。 啱，冇錯， 星期六啦， 放假啦， 加埋今日先啦 嚇。係啊， 其他嗰啲啊，下禮拜先算啦。 嗱，就我的其實講到咧，即係50-75定75-100，講緊加息啊，即係美國嗰邊啦。咁其實咧，而家就雖然話加息好多嘢都受影響，但係調翻轉嚟，有啲嘅板塊咧，可能受惠息差嘅擴闊咧，可能有得益喎。譬如銀行股咁樣啦，譬如呢個時候。銀行股可唔可以睇高少少咧？ 嗱，好啦，阿鐘哥講得好啱嘅，即係話咁加息啊嘛，總係有受惠嘅人噶，係咪？可唔可以睇高少少咧？咁我就從一個好客觀嘅分析嘅角度話俾大家聽。嗱，首先大家都好中意嘅內銀股，講到話，哎呀，好平啦，買得容易啊，咁樣，咁就唔得啦，因為嗱，成個貨幣政策個環境咧就唔同嘅，銀行先減咗咧。呢、这、一個存款嘅呢一個利率字，即係呢一個貸款市場利率咧，係在之前。咁、但係到到現在咧，連存款利率都減，因為好簡單啦，佢哋都會覺得，喂，咁即係而家係減咗貸款市場利率，咁即係我啲息差焗住收窄啦。咁而家點啊？呢、这個存款利率咧都減啲啲，咁理論上本來就叫做係改善翻嘅息差啦。咁但係點解我話內銀都唔得咧？就因為始終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對於內地嘅經濟嘅前景啦，特別係房地產市場之前爛尾樓事件一觸即發到現在咧，好似睇嚟都未解決啊！咁就係旱災，即係之前限電，特別係工業用咧，到現在都未話即係可以完全係即係扭轉翻過嚟。咁啊，所以好幾樣嘢就疫情封控啊等等啦。咁就真係令到啲內銀咧都未可以好得，咁好啦，咁跟住咧就講下啲國際性嘅銀行股啦，咁大家頭先阿鐘哥都會覺得啦，一個好直覺嘅諗法就係話，咁既然你一路加息啦，咁加息就有助息差擴闊啦，理論上就正面啦，係咪？咁但係嗱，亦都咁講，好似以香港為例，大家思考下呢個問題啦，因為加息都係雙刃劍嚟嘅，就咁諗加咗。咦，咁理論上佢哋息差會擴闊啦，咁但係佢哋潛在呢亦都面對住呢一個好大壓力，就係其實呢一個存款嘅利率呢好可能都要加。咩意思呢？就即係話第一， 如果真係同我預期都吻合嘅，即係話因為今次都好可能啲大小銀行都會加個最優惠利率 P 啦。通常一加 P 嘅時間係即係按揭個封頂息率就即時上升啦。咁理論上對佢哋銀行係有利啦，因為而家啲按揭你有個封頂嘅，佢都冇乜著數嘅啫，係咪？因為佢嘅融資成本都越即係都高咗啦。如果用好簡單嘅角度去諗，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亦都好可能佢哋嚟緊存款嘅息率都要加返多少少啦。喂，真係雞碎咁多都要加啦，係咪呀？咁所以呢，即係當呢、這個即係存款嘅息率都加呢，咁其實亦都令到佢哋俾存户嘅利息嘅開支亦都增加。咁所以此消彼長拉雲嚟講呢，其實亦都冇乜着數。最後銀行究竟係咪可以賺多啲錢呢？其實都好睇經濟，同埋好睇呢，例如不動產嚟房地產市場。因為如果房地產市場唔好嘅話呢，大家入即係買樓嘅意欲低呀，借錢嘅即係話即係新造嘅按揭係少呀，咁其實就對於整體嗰個所謂利息收入呢，就未必有一個正面幫助。所以就唔係話一加息就一定係百分百利好，即係仲係要抽絲剝繭去睇下。咁就再加埋大家而家對經濟前景呢，就仍然係有啲擔憂啦。無論係講緊即係美國睇嚟啲數據仲撐得住嘅，但係撐到幾耐冇人知。歐洲就唔掂㗎啦，內地呢亦都未見到好明顯復甦。雖然貨幣政策同財政政策嚟緊二十大，即係都係有好多正面嘅積極嘅財政政策啦，寬鬆嘅貨幣政策啦。但係你話個經濟係咪已經有個好明顯嘅復甦動力咧？而家仍然係即係期待同盼望緊呢件事嘅出現。咁所以拉雲嚟講咧，就即係內銀又好，國際性嘅金融股都好。如果你問我呢一秒鐘咧，我又覺得未必話會因為呢、這個即係所謂嘅利息嘅走向嘅變化而有個好大嘅受惠咯。 咁陣間都係唔好去銀行住啦，去飲杯嘢先啦，大家 飲杯嘢先啦。不過咧都要阻咗阿的奇先，因為我哋睇一個咧就係特別嘅交通消息啊嚇。咁啊，何文田巴富街塌樹，咁啊巴富街近公主道嘅全線封閉，巴富街近公主道嘅全線封閉，影響到咧就係亞皆老街往大角咀嘅方向，咁啊左轉入嘉陵道一段咧係擠塞噶。龙尾咧就喺九龙城回旋处啊，龙尾九龙城回旋处，驾驶人士咧请考虑咧就改道行驶啦。好，咁啊继续问下 Dicky 一啲有关于经济嘅问题先啦。咁啊见到咧就系中央加强呢一个同埋稳固内房啊，咁啊应该就有助于推动咧就系内房以及相关嘅产业复苏。咁啊物管行业系咪有望受惠咧？咁啊相关嘅譬如板块啊，系咪真系乐观咧 ？Dicky。 其實呢，內地政府都係真係出咗好多招，因為之前嘅爛尾樓嘅事件呢，就令大家意識到呢，就係話即係最後如果房地產嘅市場，即係我又唔想用最後一根稻草嚟形容，咁但係大家都明㗎啦，因為即係中國人傳統智慧都係有財富就一定會買咗即係不動產，買咗物業，買咗樓先嘅。咁如果房地產市場真係進一步有個下跌嘅情況呢，咁都真係不堪設想嘅。咁你話喂，咁嗰啲咧三條紅線啊，嗰啲咁即係佢哋係抵啦，佢哋出問題啦。咁但係其他啲冇違規啊，財政狀況健康嗰啲又點咧？譬如啲央企背景，其實咧，如果你真係講啲央企背景，啲內房股咧都叫做好翻啲嘅啦。同埋而家咧亦都喺個別嘅省市咧都會見到即係喺房地產嘅一啲所謂嘅措施嚟講咧，都係有啲放鬆啦。雖然咧個政策啊，大圍嘅政策咧，即係都係鼓勵大家買樓攞嚟住啦，就唔係攞嚟炒啦。即係呢啲咁基本嘅大方向咧，都係冇變化嘅。咁但係咧，起碼而家咧，即係對於個別嘅房地產發展商咧，都可以更加廣泛咁得到，譬如一啲即係債券嘅即係擔保嘅一啲嘅安排啊。特別係對於就算係一啲即係唔係國企嘅開發商啊，面對住現金流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啊，都有啲新嘅支持作用。咁同埋部分啲省市咧，亦都進一步取消例如限購啊、限價，即係過去呢啲即係叫做調控房地產市場嘅措施，咁好多都已經推出咗㗎啦，唔同嘅省市都已經。咁所以理論上啦，即係呢啲嘢措施嘅推出咧，都有助咧就整體咧個樓市咧嘅即係個氣氛咧係有少少改善嘅。咁但係問題就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即係都係要個經濟嘅活動持續改善啦。大家會發現啊，即係揾到錢嘅能力會高啲啦。咁呢樣嘢先至會可以對個樓市即係會直接起到一個更加正面嘅幫助。不過幸好咧，就始終內地嘅貨幣政策咧都係嗰句，就同歐美各國好唔同啊。而家即係傾向略為寬鬆一啲，咁所以起碼咧呢件事對於整體嘅樓市嘅即係復甦啦，或者係一個 簡單啲嘅展望就係起碼唔好再踩落去咧嘅機會咧都會大啲咯。咁但係個別啲板塊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真係要即係小試牛刀咧，咁我諗都係啲央企背景嘅會係穩陣啲。 咁啊，散户就可以參考一下 Dicky 嘅一啲睇法啦，啲觀點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現部周恆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Dicky， 咁啊，好禮拜財經，拜拜， 拜拜。 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 只要有我哋，只要加埋你哋，一定可以令香港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动人。 30多个青少年单位联同新时代奋斗者，一同传扬建造美好香港的信息，共创新篇。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9月18日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讲下一份笋供先啊， 系 咁啊，钟哥同埋阿小白都有机会可以叫做面下市噶，系啊，你都应该中意做呢一样嘢嘅， 快啲快啲， 你中意做嘅嘢，除咗开麦之外啦，都中意拍嘢啦， 系啊， 你又做导演啦，小白中意拍啲行山片咁样啦，好啦，行政长官办公室请人， 嗯， 再讲多次，行政长官办公室请人，请咩呢？影片制作主任，月薪几多钱呢？月薪几多钱啊？行政长官 系咯。 点会出手低啊？ 系啊系啊，几多？ 6万蚊一个月。 喂，我收嚟估50000添。 年薪即系几多咧？ 吓， 大概70几噶啦， 70万 年薪噶啦，70万年薪喺香港 OK 啊 ，OK。 可唔可以唔好再讲呢一个？ 点解？ 因为我唔想咁多人知啊。我而家 咁啊难啦，咁啊难啦，因为上翻政府网站嗰度咧，已经有个职位编号喺度，即系找政府网站啊，公平公开啊嘛，即系大家可以得到更加嘅资讯啦。 争下呢个可以大家 系啦，咁啊讲啲内文俾大家听先啦，睇下中国 O 唔 OK 啊 ？OK 到吸吸含 系啦， 点算啊？ 点啊？你讲嚟听下先啦。 真系想知道，调下你人先啦，几难得，几难得做一个优惠，可以调下你人，而 Riches 你系想听 是钱财与困土啊？ 系啦，佢话唔使啦，呢啲换手机嗰啲，算啦，小财唔入咩大财唔入， 小财唔出大财唔入， 大财唔出小财唔入， 咁啊 弊 家宝啊，真系 麻烦啦， 倒翻转。 好咁啊！具备最少10年喺本地或者国际传媒机构从事嘅电视行列，咁样 得我剔得啦， 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 诶 ，TVB 都做咗10年， 我俾多3倍佢啊， 系咯， 我3年啊嘛， 哇，咁人工都要3倍， 喺 TVB 做咗3年， 唔系 TVB 嘛，即系我一共喺呢个行头30几年， 我知我知，嗱行头一定有啦， 嗯， 因为我记得你喺大台真系冇咁耐嘅， 冇，我喺 TVB 2轉，每一转都唔过10年，我记得我第一次走咧就系啱啱9年09个月。就攞專登唔攞嗰個 就係金牌， 專登唔攞個金牌， 服務金牌係嘛？ 係啊，10周年服務我唔攞， 係唔攞， 永遠年輕， 係永遠年輕啊！咁啊，從事多媒體製作啦， 我剔得 有啦，影像製作啦， 剔得 嘅全職工作經驗， 剔得啊，係啊， 係啦，咁啊，負責過嘅嘢咧，要包括叫監製拍攝啦， 剔得 剪片啦， 嗯。 剪片自己剪定揾人剪啊？ 揾人剪都得，应该系嘛？咁你都做得监制，咁唔通下下监制自己剪咩？ 有所不知噶，好多监制要自己剪噶， 系嘅。 不过咧，有好多监制咧，其实都系由剪片起家嘅， 唔奇噶。 即系电影世界啦，即系好多依家导演都系由揸机啫。 呢个我而家都即系褪嚟褪去。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我好真系啱喎。咁有兴趣者可以留意头先我讲我啲。方法啦咁樣，咁啊仲有啲條款嘅，碌落去就睇到，即係要有 degree 啦，咁個 degree 又關於creative media 啊，咁啊 creative media， 我都算啦， 唔係有好多嘅，逐啲做嘢講，即係新聞學系啊嗰啲都關事，所有嘢都關㗎啦， 你个半科唔关事， 嗯 啊、你个硕士都关事啊，系、嗯、啊，咁啊，学士同埋硕士学位咁都啱嘅，咁啊，呢个紧要、啊，佢会讲埋啲软件嘅、啊。你懂不懂得操作乜乜乜软件，等于你去见一份旧时秘书嗰啲工啊、嗯、文书处理嗰啲工、啊。 即一分钟打到几多个字。 即是他会问你话一分钟打到几多隻字，第二就是、啊、你懂不懂用 Excel 啊那些 PowerPoint 啊那些啦。即真係会咁样问㗎嘛。咁但我自己呢就超渣嘅其实。你 Excel 你叻唔叻 唔得 ,Excel 我唔多。 即係放心呢份工唔使。 唔使 Excel。 但呢佢都有好多唔同啦，即係譬如 Photoshop, 相关嘅制作软件。 即係都会其他嗰啲 Final Cut Pro 啊等等啦。软件你又操得叻唔叻呢， 但我通常都是管理啲人去做嗰啲嘢㗎嘛。 啱啦係啦，因为呢、這个。 佢会就係请一个人啩，佢成个部门 讲得啱啦，因为呢个岗位系咩？一个主任 系咯， 系咯， 主任其实都系咩啊 ？Management 冇错啦， 咁啊， 点都有人跟下嘅， 有冇机会啦？咁啊，喂，你过去开工几多带埋我？如果 系 吓、嗯， 首先我喺呢度讲，多谢大家喺度对我嘅支持啦。 嗯，系点啊？喂，有啲福利喎、啊，哎呀，今日 唔够时间， 系 自己上网睇啊， 有机会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何文田包富街近合一堂学校附近有大树倒冧，初步知道压到一架校巴同私家车，校巴司机手部受伤。事发时校巴上冇学生。现场是巴富街六号，事发在朝早大约7:40，警方话有三架私家车同一架校巴受影响。现场所见冧落嚟的树干压位泊在路边的校巴车头，校巴司机手部擦伤和背痛。警方上半年接获786宗电话骗案，涉款超过4亿元，其中涉及假冒卫生署、俄称事主、涉及违反抗疫指引等的电话骗案大约有183宗。警方说近日追截两宗有关联的骗案，涉及一名内地的留学生和一名81岁婆婆，最终两人无损失。其中留学生报称收到声称卫生署人员来电，说他违反防疫措施，要求隔离7日。之后有自称内地公安说他涉及内地刑事案，又怀疑他的个人资料被盗用，要求接受视像监察。骗徒之后又要求他为国家办事，着令他协助那名婆婆买手机。警方说这名留学生透过警方通报群组求助，调查之后发现婆婆曾经向骗徒提供银行资料，警方随即冻结他的户口，涉款大约380万元。中俄元首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深化贸易、农业、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习近平赞赏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谴责个别国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他说理解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关切，俄罗斯珍视中方在有关问题上所持的平衡立场。普京提到，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固如山，俄方愿同中方巩固深化双多边沟通协作，扩大经贸、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07，瑞士法郎0.961，加元1.324，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是1，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8点，跌286点。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我哋系 One Promise， 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战役，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咁啊，听众咧好有心啊！咁我琴日都讲咗啦，话啊，咁嗰、那个用牛奶剥整嗰个灯笼点样整咧？我话有人都讲咗一次，或者写咗一次咧，我都系唔知点样啊嘛。咁跟住咧，我琴日再睇咧，喺面书专页里边咧。直头摆埋条片上嚟，咁啊，即系直头系教埋你点样整，系一条片嚟咁、哦，就 系、 是、咁样整 啦、啊。有图有画有真相， 系啊，多谢大家 有埋步骤添， 所以今日咧就俾翻啲到我哋俾翻啲嘢你睇咁样，咁啊睇下小白究竟去咗边啊？ 嗯， 即系、如果你睇下小白去咗边一个地方影嗰张相咧，不妨大家估下。我成日话，小白中意行山，你咪去行咯。 系 啊，我哋呢啲点啊？睇咗当去咗咯。 系、哦啊，其实睇咗当去咗真系睿智啊！你唔使自己行到身水身汗，我帮你行。 系啊，睇下小白靓人靓景啊，究竟去咗边啊？迟啲有得睇啊。 系啊，咁大家可以即系上翻面书专业嗰度啦， 大家睇下究竟嗰个图画喺边。 嗰张图画系啦，熟嘅人咧、其实就比较上一睇就知道嘅。 熟行山嘅人， 熟行山或者咧就系熟呢一个地方嘅人，因为都系一啲譬如近水坝啊，香港好多唔同水坝嘅、香港啲水坝同埋香港嘅水利工程咧，其实要讲翻咧就系、是。水啊，真係好多年之前啊，由以前我未出世都已經喺度話又制水又剩。咁嗰陣時就大刀闊斧就起咗好多唔同嘅水塘啦。咁啲水塘咧，其實亦都有唔同嘅區域嘅水塘咧，亦都見證住咧就係唔同年代嗰個嘅水利發展嘅。咁、所以其實香港嘅水塘亦都即係叫做環，一定係環繞住山㗎啦。咁、水塘一定同山有關啦。咁你一定喺山谷嗰度。起个水塘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好多嘅叫做水塘嘅位咧，都有几多靓嘅山路咧，去到俾大家去到行。而且咧，有啲水塘甚至乎，譬如佢嗰啲水坝，都有几多即系好古旧式嘅建筑噶、 我唔系水坝。我是惡霸， 惡霸 係啊！咁啊，唔知今日天氣啱啱行山啊，小白嚇 係啊，係、空氣方面啊爭啲咯。其實即係而家上到山咧，雖然都話30几度啦，不過咧而家都比較上嚟講有風嘅，係、個空氣問題，即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啊4至8啦，咁啊 比較差少 係啦，中至到甚高啊。咁啊酷熱天氣警告同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都係生效嘅。而家室外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68%嘅。 咁啊計劃下禮拜六日有冇呢啲行山嘅行程，諗諗佢啦。 小费即系 tips， 原来喺英国人17世纪嘅时间发明噶。最初咧就系贵族俾仆人嘅一啲小礼物，喺世界各地经过咗几个世纪嘅传播之后 ，tips 喺好多国家都已经出现啦。咁但系有啲国家咧就系用法律去到禁止嘅，有啲地方咧就禁止咗，但系仍然有。又有啲地方咧原来俾 tips 系冒犯噶。喺欧洲其中几个国家，唔知道佢哋对 tips 嘅使用又有啲乜嘢注意嘅地方咧？想唔想知？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听闻瑞士人咧就比较上大方啦，会将账单上面应该俾嘅钱再四舍五入，同一时间亦都会俾埋酒店啦、发型屋等等员工嘅小费。前苏联时期就唔同啦，原来俾 tips 属于资产阶级嘅生活方式，系对劳动人民嘅一种侮辱，喺当局嚟讲系禁止嘅。不过据讲今日仲有一班老派嘅俄罗斯人会以小费去到分工人嘅阶级嘅。而喺法国，1955年。法国通过一项嘅法律，规定餐馆必须就系将服务费添加到去账单上边。呢一种嘅做法迅速普及去到欧洲各地同埋世界唔同嘅国家。法国立法机构初衷咧系希望通过规范 tips 去到减少餐饮业服务员对 tips 收入嘅依赖，从而改善佢哋嘅薪酬待遇嘅。 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咧就邀请咗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徐慧莹高级督察咧上到嚟担任我哋嘉宾主持。早晨 ，Crystal。 小伯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你好啊，咁啊，今时今日咧，无论系大人定系小朋友啊，咁啊，无论系搭车定还是食饭，都会经常咧就揸住电脑、手机上网噶。咁但系同一时间，网上嘅陷阱亦都越嚟越多元化。咁啊，可以话咧就系有网络攻击啊，又有网上诈骗，仲有一啲嘅不良资讯等等添。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应对同埋去保护年青人呢 ？Crystal， 冇错啊，网络世界咧的确有好多陷阱。作为家长或者老师都有需要在这方面教导青少年，令他们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到明辨是非，不要在网上被人压，还有上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我哋应该教导下一代点样去面对或者系克服网上陷阱，而唔系避而不谈噶。 嗯，咁啊，唔知道坊间有冇一啲系统嘅理论同埋教育，去到提升年青人喺呢一方面嘅能力嘅咧？ 有噶，近年坊间咧都开始推动数码素养。数码素养咧其实并无统一定义嘅。早喺80年代，数码素养只系讲紧开机、熄机、用电脑打字、用试算表计数嘅能力。去到2000年呢就延伸至网上寻找资源嘅能力，再到10年前呢就覆盖到使用社交媒体同其他人接触嘅能力。而时至今日啦，面对复杂嘅网络世界，数码素养呢更加进一步延伸至辨别不良内容同埋有害内容，保护私隐同埋安全，有效沟通嘅能力。 啊，头先 Crystal 你提到呢个数码素养嘅时候，我知道教育局都已经推行咗一个叫做资讯素养好多年噶啦。咁啊，而喺对上一份嘅施政报告啦，政府亦都曾经提出过咧，就更加要培养年青人嘅媒体及资讯素养。咁啊，呢三种嘅素养其实之间有啲咩分别嘅咧？ 嗱，第一种资讯素养咧，系指使人能够更有效地选择、寻找同埋评估传统或者网上资源嘅技巧。咁传统资源呢就包括图书馆、书本、报章或者杂志等啦。而网上嘅资源呢就係喺网上所有揾到嘅资讯。简单啲讲，只要青少年培养好资讯素养，就可以自主咁學習。资讯素养嘅重点呢係放喺學習能力上嘅。 嗯，咁媒体及资讯素养呢个咧我就认识啦。咁佢本身咧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中一项推动人民发展嘅重点嚟噶。咁佢涵盖咗咧就系搜索啦、认识、分析、使用同创造传媒信息同埋资讯嘅能力噶。咁背后咧重点在于咧就系促进多元以及咧就系开放嘅资讯体制，建立一个平等包容以及咧就系共同参与嘅知识社会，咁啊等所有人咧可以有独立嘅批判思考嘅能力噶。咁啊换言而之啦，咁啊媒体及资讯素养系指提升学生处理资讯嘅能力，咁啊教导学生辨别资讯真伪，建立思明嘅辨别能力噶。 系啊，而数码素养同媒体及资讯素养咧都有莫大嘅关系。包含嘅嘢咧就更加广啦。大家都知道啦，而家社交媒体同网络媒体咧占据咗我哋嘅每日生活。有研究指，唔少00后咧更加中意用社交平台嘅搜寻功能多过传统嘅搜寻器。与此同时，以前人同人之间嘅沟通咧，多数就面对面讲电话、写信啊、写 email 咁样。今时今日咧，相信大家用得最多嘅沟通渠道咧，可能就系社交媒体、即时通讯软件同埋视像会议平台，例如系 Zoom 咁。 嗯， 数码素养所涵盖嘅范围同网络安全、提防网络陷阱，更加系息息相关噶。 嗯，咁我都有好多疑问啦，例如年青人点样先至算系有一个叫做数码素养呢？ 嗱，其实测量数码素养咧，可以分为五大个领域，分别系第一，收集、评价同管理数据同埋数码内容嘅能力，例如咧喺网上揾一啲可靠嘅资讯。第二，交流同協作能力，例如是透过科技同其他人进行互动，管理自己的网上身份。第三，数码创作能力，例如是整合或者是拓展已有的数码内容，编写程式，保护知识产权。第四，解纳能力，例如是使用数码技术进行创新。最后呢，就是数码安全能力，亦即是保护设备、保护私隐、维护网络福祉的意识和能力。咁佢亦都系数码素养嘅重要基石嚟噶。 嗯，都非常之清楚啊。咁数码安全能力其实系包括啲乜嘢范畴嘅咧？ 数码安全能力咧都包含好多范畴噶，例如系资讯安全，好似系用手机嘅时候咧，识得设定强密码，采用生物验证，仲有网络安全，唔好乱咁用公共嘅 WiFi 啦，唔好乱咁摆嘢上云端嘅储存空间等等。咁另外亦都包括咧保护个人私隐。例如在社交平台設定私隱權限，不要亂咁將個人資料咧擺上網。咁啊，仲有數碼健康，例如咧唔好沉迷打機，唔好沉迷上網，其實咧都算係數碼安全嘅一部分噶。 嗯 ，Crystal 話，咁而家咧成日都講提防假信息啊，咁啊唔知又算唔算係數碼安全能力之一咧？ 當然算啦，辨別真假資訊，尤其係而家網上充斥住假資訊咧，我哋更加要識得做事實查證，亦即係 fact check 啦。例如是我们之前好几集提及过的防罪意识都算的，譬如说认识钓鱼、诈骗电邮和 SMS， 提防网上求职陷阱等等。 哇，原来 Crystal 你不知不觉咧喺咁多集之间提升紧我哋嘅数码素养噶。咁其实要培养年青人成为精明嘅数码公民，除咗咧要培养佢哋嘅数码素养之外，仲有咩要点噶？ 嗱，培养年青人嘅网络礼仪咧都十分之重要噶。人同人之间喺网上沟通，多数咧就流于文字、表情符号，又或者系贴图，往往咧就缺乏表情同埋语气，所以咧比较容易产生误会。青少年人喺网上进行活动嘅时候咧，应该时常保持尊重同埋同理心，要以人为本，保持尊重。咁其实对方都系活生生嘅人嚟嘅，千祈唔好当对方系一部机器啊！ 咁而家咧，我都好认同 Crystal 讲嘅嘢，好多时候我都要喺啲对话咧加翻啲表情符号 emoji 嗰啲啊，咁啊俾人哋知道咧我当时嘅语气啊。有时网上嘅交流咧，真系好容易令人忽略咗一啲我哋平时现实社交会留意嘅嘢噶噃。 系啊，有啲人喺网上世界嘅行为咧，甚至可能会超越咗现实世界嘅道德标准，令其他人觉得被冒犯或者系烦扰。嗱，沉气啲讲啊，都要讲翻我哋警方成日嘅呼吁，唔好以为网上世界系无法可依嘅地方，所有适用于现实世界嘅法律均适用喺网上，所以大家要记住，网上嘅行为标准要同现实世界一样啦。 咁啊 ，Crystal， 你头先讲嘅一个叫做网络礼仪，其实又覆盖咗啲乜嘢嘅咧？ 嗱，网络礼仪 （netiquette） 一词咧，早喺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及噶啦。网络礼仪咧有十个规条，时至今日咧仍然适用嘅。咁当中有几个重点嘅规条嘅，例如系头先提及过嘅以人为本，将现实世界嘅行为标准放喺网上。咁另外都有几样咧，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就系、是、首先啊，保持理性讨论。咁喺网上讨论嘅时事啊、政治啊、经济、体育等等话题咧，总有不同声音，谨记要保持理性同埋尊重其他人嘅意见。懂得咧礼貌地发言。第二就是尊重他人私隐，我哋咧可以从最基本做起，例如在未得到对方允许就不要使用他哋的手机，不要随意发放或者分享其他人的个人资料。待人以宽，每个人咧总会少不免会犯一些小错啦，譬如话打错字啊、问重复的问题等等。咁啊，请大家要包容一些无伤大雅的瑕疵。如果真的要指出错处咧，应该要考虑以私人的信息或者是电邮提出，俾对方留一啲面子啊嘛。 呢啲规条咧都讲得好啱啊，咁啊尤其是待人以宽。我成日见到啲人咧喺讨论区你一言我一语，只要有意见不合咧就好易出现争拗啦，甚至演变为骂战添。咁啊 ，Crystal 唔知道呢啲咧算唔算系网络欺凌咧？ 嗱，网络欺凌咧系指透过网上嘅社交平台发放恶意信息。蓄意并且持续地对针对的人或者群体作出冒犯或者滋扰行为，又或者散播谣言、虚假信息等，意图令其他人的声誉受损或者被取笑玩弄的。 那网络欺凌是不是较多在青少年之间发生？那网络欺凌其实又有多严重呢？ 网络欺凌其实就没有年龄之分的，被欺凌者可以是任何年龄和层面的人，无论你是学生、一个普通的打工仔、甚至是公众人物都有机会是受到网上欺凌的。由于在网上发布的信息会被迅速广泛地流传，被欺凌者根本是没有办法防备，亦都是难以作出回应，甚至就是根本不懂怎样应对。咁所以咧，就會對欺凌者造成永久嘅心理傷害。 哦、啊，咁如果真係萬一啊被網絡欺凌，應該點樣處理同埋應對呢？ 嗱，如果係學生咧受到網上欺凌，應該就向家長、老師或者可信任嘅成年人尋求協助。被欺凌者可以啟用社交平台嘅攔截功能，去到停止接收滋擾嘅信息。如果發現有欺凌信息在網上平台流傳，亦都可以嘗試向網上平台投訴，並且要求移除有關信息。 哦，那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渠道是可以進行申訴或者舉報的呢？ 如果涉及不當披露個人私隱，應該就向私隱專員公署作出投訴。如果欺凌的行為涉及刑事成分，就應該盡快報警求助了。 明白了，最後不知道 Crystal 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給我們的家長和老師呢？ 在培养青少年良好上网习惯这方面，家长和教师都饰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面对这个挑战，他们首先就要掌握网络礼仪和数码素养的基本知识，才能够以身作则去到培育下一代。 大家可以浏览我哋香港警务处网罪科嘅守望者网站 cyberdefender.hk， 设有专业讲解数码素养、网络礼仪同埋网络欺凌等，咁亦都有提供贴士咧俾家长同埋老师。守望者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嘅专业亦都系会定期提供最新嘅网络安全资讯，帮大家避开网络陷阱噶。 今日好多谢 Crystal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资讯啊，多谢晒你，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好，拜拜。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何文田嘅巴富街啦。何文田嘅巴富街因为冧树，巴富街近住公主道咧仍然系要全线封闭噶。咁较早前咧，车辆就不能够由亚街老街左转入去嘉宁道嘅。咁而家呢个措施就已经取消咗，所有车可以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左转入去嘉宁道，但系仍然咧不能够由常盛街左转入去石鼓街。咁一带咧比较车多嘅，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到行驶。重复多次，就是何文田的巴富街因为有冧树，巴富街近住公主道仍然要全线封闭。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常盛街左转入去石鼓街，但是就已经可以在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左转入去嘉宁道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仲是挤塞，车龙排到泰安楼对出。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泰安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东区走廊的坏车影响，所以都很挤塞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的车龙也很长的，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油站对退出。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智乐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香港儿童医院。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香港儿童医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用我心脑来言坚毅爱。 天可以灰，个地可以灰，但系我哋唔可以。我哋只有一个 plan， 就系要赢。出发！ 用机械人决一死战。电视节目《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2022神速之谈》，汇集全港八间大专院校精英，组队研发机械人，砸球比拼，竞逐冠军殊荣。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跌173点啦，标普500指数跌44点啦，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1552点啦，跌167点啦。咁啊，港股 ADR 都按比例计算都要跌118点，点解呢？咁啊，市场忧虑美国联储局下个礼拜会大幅加息，被视为利率预测风向飙嘅。两年期咧，美国国债孳息率咧一度啊吓，咁啊去到升到去2007年11月1日嘅高位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究竟加息系点样啦，点样左右港股嘅表现咧？咁啊，港股嘅资讯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亦都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哇！真系两周不见啊，最紧要大家老少平安啦。 系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啊吓。咁啊，而家见到有阵时啲天气咧，哇，都又热啦，天气又干燥啦，都好容易咧有啲几身咳啊，都系要滋润下先至得噶啦。 系啊，小心为妙吓、不过咧就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呢，日常做事大家都小心啦。 是。 那么不好就是惹到啲官非呢，都是那句。 啊是喎、这两个星期呢，不知道有啲咩官非方面可以借鉴一下，等我哋又有多啲嘅警醒同提示呢，大众咪。 呢啲就人人各自修为啦，不过如果讲返呢两个星期呢，见到就比较即係多人留意啦。即係 high profile 少少嘅。一宗呢就有一宗喺高等法院嘅叫做强奸案啦。就是有两夫妇呢就齐过堂啦，就被人哋告呢、就话强奸咗个家佣啦，吓呢家庭佣工咁嘅。 呢一单嘅新闻呢，我睇到嘅时候第一次睇嘅感觉都隻眼都打咗个突喎。因为我记得有啲字眼，唔知係咪我老眼昏花定係点啦。佢哋係合谋啊定係点样㗎喎。即係总之两个人係共同做一件事。件事都几匪夷所思㗎。 係啊，因为如果用啲字眼就洋人可能话喺好 juicy 之中都带咗啲奇异嘅情节啦。咁啊另外呢就都可能嘅耸人听闻係咪，即係如果係真嘅话。咁但係点都好啦，中案件就审结咗啦。咁亦都係差唔多同一时间呢另外一宗案件呢就虽然唔系啲风化案，不过啲内容咧都有少少风化嘅。咁、就被告嗰位咧系一位行家啦，啲执业嘅律师咧吓。咁啊，俾个叫做女朋友或者前度女友咧、就投诉话佢系袭击佢。不过打佢嘅时候咧，仲话唔知点解两位咧都系只系穿住一条内裤啊咁样。 咁样啊？ 我都谂唔到有咩场面咧系。除了以前喺好細個睇啲咩打摔角嗰啲就兩個人打交嗰陣時候， 又或者 係 啲東洋風嘅雙撲都有機會係咁嘅。 好啦，嗰啲就情節啦，即係可供大家即係參考啊，定係再想像啦。咁嗰宗亦都審結咗嘅。咁兩宗案件究竟又係好似小白你講咧，對大眾有冇咩啟示啊？可以參考嘅地方咧咁。 咁啊，嗱，兩宗案件咧，就係、是、都係不認罪咧，就開審嘅。其中一樣咧，可以留意咧，就係話啊，喺嗰個強姦案裏邊咧，兩名被告人咧都有出庭作供嘅。 係。 咁但係嗰、那個律師嗰張話俾女友咧，就投訴話打人嗰個咧，佢就選擇咧不出庭作供嘅。 哦，其實出唔出庭咧，對整場嘅官司嗰、那個關鍵大唔大？或者有啲係又話有錄影帶啊，又經過視像啊，其實有冇分別嘅咧？ 如果你讲紧个被告人选择出唔出庭作供呢，好多时呢遇到啲客人，无论系江湖好汉啊、英雄豪杰啊、巨商官贾呢，呢、這个十字路口呢其实都成日系有问题问㗎啦。个问题就系究竟出唔出啊咁样啊。咁呢啲呢通常系唔该自决啦咁样啊。如果唔系呢就有时候就冇出到要话哎有人哋讲冇我讲。出咗去就话，哎呀，人讲得咁差，就早知唔出嚟讲啦。 系啦，都唔知点样拿捏好去到呢啲位 置。系啊，呢啲就要听晒法律意见之后咧，最后揸主意个位咧都系被告人自己啦。不过睇翻呢宗呢两宗案件咧，佢哋嘅选择系有别啦。咁啊，两夫妇咧都有出庭作证嘅。咁但系嗰、那个单一个位咧，即系各位行家咧，就选择不出庭。咁自不然背后都有佢哋嘅。唔知咪法律技術啊、策略上嘅考慮啦、因為過往咁耐都係講一啲 A B C 啊，法律 A B C 即係我僅僅識嘅嘢，咁可能啊，不如就隔咗兩週，我哋又將佢提升啲啲，即係一啲唔知會唔會技術上定技術上嘅考慮啦。 係啊，呢啲我就唔識啊，要聽大眾咪講啊。 唔好咁客氣，我都係估估下嘅啫嚇。咁另外一點可以考慮啊，或者大家參詳下咧，就係兩夫婦嗰度咧，雖然本事啊，即系两位嘅抗礼啦吓，咁、但系咧又唔系大难临头嘅，佢哋都好似已经有多少批离咗噶啦吓。去到法院嘅时候咧，就各自有法律代表噶啦。 哦，咁样噶，即系唔系一个法律代表代表晒两个嘅？ 系啊，就系两位咧各自有大律师咧，系代表佢哋，一个就代表妻，一个就代表夫啦，出嚟盘问嗰个咁嘅。投訴者個家庭用工嘅 係係，咁會唔會喺呢個時候喺公堂之上，兩位唔同代表嘅大律師又會互相指責嘅咧？ 嗱，呢個咧就問得好啦嚇，有時候就睇下咧，佢哋兩個之間咧係會唔會有好大嘅利益衝突？有啲時候就考慮會唔會要分開法律代表咧、就考慮有所謂有冇咩 conflict of interest 啦，即係可能阿甲講嘅嘢。就叫做指責到或者指證到阿月嘅，咁調翻轉阿月都會咧，又話阿甲嘅不是，咁兩個都係被告咧，就總不能由同一位律師去代表。 哦，咁 而且有啲情況之下咧，仲要係嗰個指控或者嫌疑咧，唔係阿甲就係月噶啦，即係講得簡單啲，就係有人入咗個電梯咁出翻嚟裏邊碰牆咧嚇，一錘打咗個窿咁。唔系阿甲就系月得嗰两个搭 lift 啊，讲得简单啲，当然唔好讲话其他会唔会系碰墙自欺裂开啊，或者有啲零一啊零二嘅事件嗰啲都发生，支付兜啫，嗰啲就唔系 reason 喺度兜啫。 其实成件事咧都几好睇，因为即系男方代表或者女方嘅代表咧，大家所持嘅一个观点咧都可能有不一样。虽然佢哋大家都系要辩护噶啦，但系辩护得嚟咧，仲要拿捏就系会唔会将啲波射咗落去另外一边嗰个嗰度。 我哋睇到就系咁啊，头先讲嗰啲咩电梯打一锤嗰啲咧，就唔系甲就月噶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候佢哋嗰个辩护咧，英语有一个说法叫做系 cut throat， 即系大家割喉式啊。咁即系话唔系你就我。咁所以咧，成日啲大律师或者法律代表上庭前咧，就问下对方啦，喂，咁呢单嘢会唔会 cut throat 咁样？会唔会我哋？共同去抗敵嘅啫，咁樣嘅。 係，哦。 咁呢宗案件咧，佢分開咗代表，但係咧就亦都唔係 cut throat 嘅。 係， 就係、是、見到即係雖然個妻子啊，即係根據啲傳媒報道啦，係有指控咧丈夫的不是。 嗯。 但係共同都否認咧係有強姦案，咁所以都係。窗口對外嘅， 哦，咁啊都好啦，即係叫做兩個人係一條心啦，咁啊兩夫婦咁都要揾個律師互相指罵嘅話，我睇到都心酸啊，真 係。佢哋有啲説法就如果互相係真係指責，可能咧就齊即係 fall to the hell 噶嘛，真係危險嘅， 功夫枉全噶啦 嚇。咁嗱呢宗案件咧，佢哋就即係陪審團就掙識咗佢哋啦嚇，即係係咪冇罪？多時啲人就話。 唔係講係咪冇罪，係控方證唔證明到佢有罪啫咁嘅樣。 嗯， 係啊。咁但係主審大法官都提及就話係證據嘅問題啦，並非係主控官嘅嗰個做嘢嘅問題咁。嗱、嗯，總之案件就咁啦。咁、 哦、 相對地，我哋睇翻咧就係嗰種叫做勾打即係嗰個女友嘅案件 咧， 咁亦都係脱罪嘅。咁、嗯、但係佢哋選擇咧就係、是、嗰、那個被告咧就冇出庭作證。係。 啊 咁大家又谂啊，咦，冇出庭都得喎，咁嘅样， 嗯， 啊，咁有时候选择系点咧，就系、是、可能净系斋睇系咪，即系嗰个投诉人，即系控方证人嘅证供，已经已觉得都唔需要行出去提供另外一个版本。 哦，啊、 虽然问嘢嘅时候咧，就问咗另外一个版本啊，始终冇证据支持嘅。 啊， 咁、啊、但系佢选择出去嘅时候咧，就讲啊实牙实齿，嗱，其实件事唔系咁嘅咁嘅样。 哦，咁啊只系 sure win 而唔出去，我就咁听嘅话。 好啦，呢啲就要选择啦。咁亦都当然有人问翻转头啦，以为如果证据咁弱，咁当初点解又会照检控啊？人哋都唔使出嚟。 系咯。 啊，咁都已经甩甩咁嘅样。咁呢啲系好难拿捏嘅，因为有个投诉人去到投诉， 嗯， 首先就执法部门啦， 嗯。 啊咁就要落口供嘅， 系系啊。 咁你好难去判断话，咦咁啊，小姐，咁，喂，好难人就信你个咁样。 哦， 咁、啊、可能个投诉人就话：阿 Sir， 边样你唔信我啊？吓、啊，我好唔信得过咩咁？ 咁啊，阿 Sir 又会信？阿 Sir 嘅责任都系搜集证据啫。 系咯，咁啊，最后咁可能去到检控科睇下咁。佢又講到神牙實齒咁，咁都要告噶啦，咁嘅樣嚇。咁、 哦、 點知道上到法庭，哇！俾人問到啊，原來問到咁多嘢之後，答出啲咁嘅答案出嚟。 嗯， 咁法官自不然就有佢嘅評估啦，咁嘅樣、 嗯。明白。咁其實係咪所有呢啲叫做風化案啊、強姦案咧？一般嚟講有投訴或者有舉報咧，都一定係會開庭作審嘅咧？ 嗱、这、呢个就头先讲开就话，首先咧就佢系去执法部门啦， 系啊， 执法部门都唔系净系听一面之词嘅，咁佢哋仲会搜集证据嘅，证作为啲证物嘅，咁如果真系讲得话，佢投诉嘅时间距离案发时间好近嘅，咁嗰啲证据咪比较有用有力咯，吓、 哦， 咁如果周身伤势嘅吓，佢话俾啲人俾人打咁。亦都可能好似啱先你提及有閉路電視啊，其他各樣， 嗯， 去配合到嗰個指證，咁啊當然就容易去啦。哦， 咁 但係如果搜集翻嚟嘅嘢，咦，同嗰個人講嘅唔同， 係 就未必係去 proceed 係嘛？ 嚇， 唔同啦，啊， 咁啊執法部門都想慳翻啖氣啦，到時。 你記得之前有一單案，咁人去報嘅話，俾人哋綁架咗佢啊，揾釘書釘揼啊咁樣。吓，调翻转俾人告添，吓、 啊，我都记得呢一单案啊。咁啊，所以咧就最紧要话，平时做人咧就行得正，企得正，咁啊唔使惊有官司前非啊。 系啦，即系大踏步，咁啊唔需要吓左顾右盼咁担心啦，系嘛。 系啦，好啊好啊，今日倾住两单 case 先，唔该晒大钟，我哋下个星期再嚟过咯。 好，唔该晒。 O K， 拜拜。 好，拜拜。 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 只要有我哋，只要加埋你哋，一定可以令香港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动人。 30多个青少年单位联同新时代奋斗者，一同传扬建造美好香港的信息，共创新篇。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9月18日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其中一种有益嘅食物，叫做亚麻籽。亚麻籽最大嘅特色就系膳食纤维含量超过1/4。现代人嘅飲食比较容易缺乏膳食纤维，可溶性嘅膳食纤维能够带走一定嘅胆固醇，从而降低体内嘅胆固醇含量。 这个是得到科学实验证实的。所以如果你都是胆固醇过高，有时间吃下亚麻籽可能帮到手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奥。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就有罗太喺度。早晨啊，罗太。 早晨啊，芭比。 嗯，今朝早点解打电话嚟？ 把声系啊， 多谢多谢。点解今朝早打电话嚟点唱嘅？ 因为我个仔同我个孙都系呢个礼拜生日。 哦，系，分别系边一日啊？ 我个仔咧就9月12号， 嗯、 我嗰日打嚟就系9月12号嘅。 哦，系系系。 咁啊，过咗啦，个孙就9月19号。 嗯，即系过几日啦。 是啦是啦，咁好、 嗯嗯、 开心打到电话，咁就最紧要祝佢哋身体健康啦， 系啊， 学业进步啦，个孙啱啱升上3年班， 系 啊，咁祝埋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啦， 好啊，多谢晒你电话罗太， 好， 拜 拜拜拜。当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亦胜不看是本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乱离后你，纵要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情把意留住，再次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就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激，我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吹送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道中里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清楚一点 ，I take my mask off。现在回于新歌 ，I take my mask off。从前曾猜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神在台中。星光的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光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相信偏对我的指引，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捧高主角。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已变成不怪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怎施展我锋芒。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道中里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清楚一点 ，I take my mask off。现在回于新歌 ，I take my mask off。从前曾猜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是因我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我需要一再感谢你，练出这天我。从来日为着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曾试试我疯狂，今天识出信号，今天先出记号，当天不表露这刹那的我 ，I take my mask off。清楚一点 ，I take my mask off。现在没雨声，歌点 ，I take my mask off。从前曾猜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现实是因我不爽 ，I bet you like it。 晨光追踪31。 话咁快先，追踪31，继续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阿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有咩好节目睇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傍晚六点半啊，哈佬好邻居啊，咁呢个节目咧就深入介绍下咧喺香港生活嗰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嘅，咁啊今集咧就系介绍呢个尼泊尔嘅族群啊，咁啊原来咧系啦，尼泊尔咧有成百几个唔同文化嘅族群嘅，即系佢哋本身自己都好多唔同文化嘅，即系嗰啲，但系咧嗰啲风俗啊、衣着啊、语言啊，全部都 系啊，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啫嘛，其实我哋就系广东省有客家有潮州咁，系咪先？ 又系， 系啊。 咁啊，就係咧，我即係譬如咧，我有時行個油麻地咧，其實嗰度多，嗰度原來好多尼泊爾人住嘅，但係佢哋嗰啲外表咧，其實同我哋即係好似同我哋啲華人好似究竟佢哋嗰個文化係點樣嘅咧？嗱，咁啊，今集咧節目就請你一位尼泊爾嘅女士，佢喺香港生活咗好耐㗎啦。咁啊，佢會咧從衣着同埋飲食入手啊，介紹下呢啲尼泊爾嘅文化俾我哋認識嘅。咁啊，今日晏晝六點半啦，要睇下啦。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 咁啊，去到夜晚七點半啊，有一個全新節目《基本法25年》。咁第一集咧就同大家講下咧，《基本法》咧由草擬通過實行到咗今時今日，同我哋香港有幾咁息息相關嘅。咁啊，想知道下《基本法》多啲嘅底韻咧，咁啊，今日七點半要睇下啦。 好啊，咁睇完之後仲有咩好節目啊？昌， 好啊，咁啊，同大家介紹下夜晚八點鐘做個健康快活人第四季。咁啊，佢哋有一個環節咧，好有意思啊，叫做復康治療全面睇啊，咁啊每一集咧都請嚟啲專業嘅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咧，同唔同嘅職業嘅朋友咧，幫助佢哋教佢哋點樣拉筋啊、舒緩下。嗱，咁啊今集咧就為一啲咧喺疫情底下咧發咗達嘅朋友啊，就係嗰啲外賣速遞員啊，咁咧嗰啲外賣員咧，佢哋隻手成日都好酸痛嘅，因為嗰啲所謂嘅騎兵咧，又要揸電單車啦，又要抽住好多外賣嗰啲盒好重噶嘛。咁啊，今集咧物理治療師咧就為佢哋示範咗一系列嘅動作，舒緩佢哋隻手之外，可以強化肌肉，預防受傷。 咁啊好啦，喂，另外8:45都一定要睇埋 U20 亞洲杯外圍賽，香港對印尼。 冇錯啊，港台電視32日現場直播，大家記得捧場啊。 Thank you。好，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保安局长邓炳强话：为《基本法》23条立法系宪制责任，《国安法》只系涵盖23条内7个嘅罪类中嘅2个，仍然有5个罪类要立法。佢举例，今时今日嘅特务行为可能较以往复杂，要有效嘅法例去处理。邓炳强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又提到，2019年修例事件被很多人歪曲、抹黑和妖魔化，导致社会出现纷乱，当局要吸取教训，为23条立法的工作预计一定会被抹黑，当局要预早向市民解说清楚。邓炳强又指出，2019年有人刻意发放假消息，当时亦都有报章刻意夸大报道，令社会分化，所以有需要对假新闻和假消息作出规管。至于怎样去做，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进行研究。至于记者是不是需要规管，由行业去决定。他反问，如果行业自己都不去理，认为个个都可以做，其他人又怎会尊重这个行业。英国伦敦继续有大批民众排队进入西敏宫，瞻仰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伊丽莎白二世的4个仔女，包括国王查理斯三世和安妮公主等，当地星期五晚会到场守夜15分钟。王储威廉和妻子凯特星期四就同前尼桑德灵厄姆庄园吊唁的民众交谈。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下星期一移送西敏寺举行国葬，预计大约2000人出席。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说，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预计会代表中国出席。仪式结束之前将会全国默哀2分钟。灵柩下周会移送温莎堡的圣乔治教堂举行仪式，之后亦都会有私人葬礼。伊丽莎白二世最终会同已故王夫菲立亲王长眠国王乔治6世纪念教堂。

望翻转头先会知道。唔好讲到咁长远啦，人生道路咁长，有排讲，净系讲一日都唔知点算啦。如果想知道嗰日顺唔顺利，你会有啲乜嘢方法呢？你可能会话啦，我一早就会睇星座运程、紫微斗数、揾埋师傅，总之有咁多揾咁多。不过谂深一层，呢啲方法全部都系其他人话你听，你嗰日嘅运程系点？咁即系话你将自己嗰日嘅运势交托咗俾其他人去决定。如果佢话你好，你嗰日系咪会觉得真系好？如果佢话你嗰日唔好，你系咪会戒都唔出？我自己会有一啲细眉细眼嘅地方留意，例如一早出门翻晨光第一线睇下使唔使等好耐 lift 咯。或者第一盏红绿灯是红灯还是绿灯？如果路路畅通，那日心情轻松；如果要等 lift， 去到路口绿灯变红灯，冇事冇干又会遇到塞车，就会话俾自己听，那日留意多啲咯。起码唔使问人，我那日系点？我哋好想每日都顺顺利利，但系有冇谂过何谓顺利呢？顺利即是做事没有障碍，或者很少遇到困难，顺从获得利益的规律，或者顺应事物的规律。无论什么解释，简单来说即是我们不想有任何意料之外的事发生，可以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得到利益，就为之顺利。我哋经常期望嗰日顺顺利利，系咪即系话我哋每日都会遇到好多困难，要花好多心神去处理？所以期望可以有一日冇任何问题发生。如果照咁讲，即系我哋惯咗每一日都有问题发生。如果有一日冇事情发生，嗰日先得人惊，因为变成同平时唔一样嘅日子咯。以拍戏为例，我作为导演监制，每日要处理好多事情，成日都话如果嗰日冇事发生，好得人惊噶，呢日反而唔正常。或者应该咁谂，如果冇问题，又点睇得出我哋有解决问题嘅能力呢？祈求一切顺利，咁就即系冇咗意外惊喜。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穿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默然欣欣常流。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低头。 中穿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梦已因一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哋又见到啲天气热啦，酷热天气警告而家30度，咁又话到最高气温咧，又话去34啊呢啲咁样。呢啲天气咧最好都系食下啲甜品。 系 咁啊，如果你话下下自己出街买嘅话咧，就闷啊，即系买都买到闷啊，不如试下自己整。咁啊，有啲叫做啫喱嘅甜品咧，我就觉得其实真系可以自己试下整，其实冇乜技术。 系咪啫喱糖嗰啲啊？啫喱糖自己整，跟住渗啲椰丝落去嗰啲咧。 哦，呢只唔系，呢一只咧就似系我哋喺嗰啲超级市场买嗰啲一杯杯嗰啲啫喱咧，唔知中哥有冇食过？一杯杯啫喱，跟住入边咧有一扎沙果。 哦、有啊， 系 啊, 啊，其实我自己咧有段时间我好中意咧。食呢啲叫做有生有啲真生果嘅啫喱，跟住佢而家喺坊间有好多一碗嘅，你自己搣开之后自己食啦。咁佢最过瘾就系因为入边佢真系有生果啊嘛， 鲜生果啊， 系啦，啲真嘅生果。咁啊，我自己就有段时间就衰到咧，直头生果都唔买，我就买啫喱。不过我又觉得好似肥得滞， 唔同嘅 系唔同嘅，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呢啲都可以自己整嘅，咁啊整嘅方法咧，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咁啊而家呢排即系上次都同阿欧讲过啦，呢排最多街市其中一种嘅水果系咩？就系嗰啲青色嘅提子， 系啊， 系啦，嗰啲咩香印啊，呢啲即系唔同种类，有啲系平嘅，有啲贵啲嘅， 有啲系扮贵嘅， 系啦， 其实有啲系坚贵， 有啲坚贵嘅。 咁扮贵嗰啲都好多，其 实 即 系 明明唔系嗰个产地， 系啊。 就講到係嗰個產地， 如果唔係嗰個產地，佢又話到係嗰個產地咧，咁呢個就要小心啊！ 我有一次去買啊，跟住見佢話：，劉生試呢只啊，甜啊！跟住我望一望，幾百蚊， 係啊， 幾百蚊，跟住我啊，唔錯。其实我今日想食车厘子， 哦，车厘子都唔平噶， 系啊， 贴上 menu 系啊，同几百蚊嘅分， 车厘子200几啊，你话好啲， 塔斯曼尼亚嗰啲都好鬼贵，诶，搞笑啊，嗰阵时去塔斯曼尼亚食唔到车厘子， 啊，啲人话加州食唔到橙， 因为运晒嚟啊嘛， 系啊，可能真系咁样，即系可能福冈又食唔到乜水果， 福冈有嘅，福冈都有， 富士有嗰只甜喎，食唔到啊， 系啊， 清心县啲苹果，唔系咁，你实有嘅，大做嘅一定有。 系啊系啊，清心啲苹果时啲即系当做嘅时候咧，又可以同大家讲系啲好特别嘅食法嘅，咁可以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啦，但系今日咧就讲下呢个咧，就我哋用呢只青提子咧去到做呢个啫喱啦。其实好简单嘅啫，首先咧就买唔使买，可能屋企都已经现成有嗰啲帽啊。呢个帽咧就好似一个饭盒形状，但系佢系20cm 长嘅一个四方形啦。咁大家其实都几容易揾到噶啦。咁你可能买一啲。屋企本身都有啲飯壺啊，嗰啲飯壺或者飯盒咧，其實可能都係呢個 size 嚟嘅。咁呢個 size 你就已經可以用嚟做一個帽。咁啊點做咧？咁假如你已經有一抽呢個提子啦，咁啊封劍遊人嘅，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如果你話幾百蚊嗰啲咁。 咁唔甜我就我丙佢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幾廿蚊嗰啲咧，其實我自己都有買過，譬如可能60蚊有兩抽嘅，咁我食落去其實都甜、啊。老實講一句，咁我你自己去到選擇啦，選擇仲用啲乜嘢嘅水果啦。好啦，咁你買咗之後一抽咧，咁你就當然係將佢掹曬定啦，即係一粒粒摘出嚟咁樣，準備俾就 洗佢啊， 係啦，準洗一洗佢，準備俾就黃食咁樣一粒粒咁樣嘅。好啦，然之後你就要準備定少少嘅材料。呢少少嘅材料係咩呢？咁除咗有呢個提子之外啦，準備定熱水啦。咁你通常如果你話係18 cm 長嘅呢啲金屬器皿咧，即係嗰個帽啊，你大概需要咧就先準備150毫升熱水。好啦，然後咧要準備定嗰啲啫喱膠，係啦，即係啲啫喱粉啊，啲啫喱粉係啦，咁你開水嘅啫嘛，係啦，然後咧就要準備定砂糖啦，同埋兩大湯羹嘅呢個檸檬汁。咁其實你基本上嘅材料咧都已經係準備好㗎啦。咁做法咧都非常之簡單。咁洗乾淨咗啲提子啦，當然係洗乾淨咗之後咧，跟住你就將佢放落去頭先講嗰個嘅器皿入面、一粒一粒一粒放上去嘅，咁你發覺佢嗰個位咧就唔係剩翻好多嘅啫，咁於是乎咧，你咧就開始用呢個熱水啦倒落去，就加呢個頭先講嗰個譬如啫喱粉，再加呢個檸檬汁同埋呢個砂糖，好啦，加完之後咧佢溶咗噶啦嘛，咁溶咗之後咧佢就你就可以再加呢一個最後就加多150毫升水，即係溝翻凍佢，即係費事太熱啊。如果你唔係要霎熟啲提子嘛，你要做個效果出嚟啫嘛，同埋你太熱你放入個雪櫃，取高曬雪櫃温度。也不治啊！ 不過咧，有啲中醫師咧，即係另一個角度講啦，話啲水果咧有陣時都係偏寒嘅，所以咧你浸下暖水或者熱水先食咧， 劈一劈佢個寒氣， 可能咧即係對於女士嚟講咧，即係又食到水果又比較養生咁啊！ 都 係我聽翻嚟嘅説法， 養生歐好嘢嚇。好， 到呢、到呢個年紀。唔係你去揾養生，係養生揾翻你轉頭啊！真係 我陣間再講個提子，另外兩種嘅食法咧。等下小白講埋個啫喱先，我都心急。 咁然之後咧，你就成個呢、這、一個器皿啦，因為你已經加曬水，就倒落去呢個器皿入邊浸住啲提子啦。咁啊浸住之後，你就就咁放入去。雪櫃嗰度，即係你雪櫃，你就梗係凍佢啦。好啦，凍咗之後，當正常嘅啫喱咁凍咗佢咯。咁可能當你一晚咁樣，第二日拎出嚟嘅時候咧，你就將佢反轉一吸吸落個砧板又好，或者吸落個碟嗰度都好啦。你就發覺佢好似一個方形嘅蛋糕咁樣嘅，然後你就直接攞刀切 佢。 切開佢嘅時候，你同一時間係切埋嗰啲提子嘅，咁你望起上嚟嗰個感覺就已經非常之華麗，同埋佢個顏色咧就已經會同嗰、那個青提子咧就即係互相輝映，咁所以咧我覺得幾好係一個咁樣切式嘅一個啫喱食法咧，係幾特別啊嚇！ 對，裏面放咩？裏面放咩生果就即係大家可以再 其實適隨轉變嘅，不過最近咧我就發覺即係都多呢啲一抽抽嘅提子啊，咁同埋提子小朋友都男女老幼都中意食噶嘛， 有啲人中意放嗰啲土咧，即 係。系啊，土都得噶，不过土咧切嘅时候就唔系个个咁好刀工。 系啦系啦， 我就谂住呢个即系大家都可以容易啲搞咧，就你提子需要咩咩工具啊？用手搣都得啦，系咪先？ 洗一 洗佢搣一搣佢，有一印象，其实已经搞掂。 你嗰个食提子嘅方法系咩啊？ 我早排咧就睇咗即系嗰啲串流平台嗰啲烹饪节目咧，其中有一个咧又系讲提子，咁佢又唔系青色嗰啲啊，即系普通嘅提子啦，佢摆喺个炭炉上面烧。即系跟住咧，佢咪 即系好似烧粟米咁样烧， 烧提子啊！ 跟住咧，佢喺个面度搽少少嘅蜜糖， 仲要搽蜜糖，提子本身已经甜咯， 就有佢有少少烧窿嘅，即系个面，即系你唔系烧到佢熟晒啊，即系烧热佢，然之后佢有少少窿咗，就系咁样食咯，系啊，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另一个咧就系摆落啲水度煮， 煮熟佢， 煮熟佢。 熟提子啊， 水煮鱼，系咯，听过啊， 水煮提子、啊， 但 系 佢嗰个水咧就有啲甜味嘅， 哦，攞砂糖可能 系啦，即系可能变咗一个甜品咁样，但系咧嗰个生，即系嗰个提子咧就变咗系熟嘅提子。 哦，喂，咁个提子 guarantee 甜、啊， 系一定啊， 一定有 砂糖，头先烧又落蜜糖， 系啊， 好难甜嘅。 我的享乐时代。 好，我埋尾啊，讲下享乐时代啦， 好啊， 有两三分钟咁啊。首先都系离不开影视噶啦，咁啊，第一就系睇咗呢个《泛气攻心》啦， 睇咗啦， 哇，好好睇、啊，林明晶，因为咧好笑， 佢企喺度都好睇噶。 其实咧，明晶咧每一次 好熟啊， 好熟啊， 林明晶， 好熟啊，你知唔知佢最熟系边个啊？ 咩啊？ 最熟系柯南。 点解啊？因为明晶成日都探柯南。 柯南啊 明晶探柯南，原先谂住埋尾先出嘅呢一招，点不知一讲明晶，你哋已经兴奋啦，冇办法啦，唉、哎，礼拜五开开心心系嘛？即系咧，阿林明晶一出场咧、所有喺戏院入边嘅人都会笑咯。 系咪净系男人先？ 唔系啊，就系、是、女人都会笑，所以佢都系好受欢迎嘅。咁啊，即系当然讨论佢话，喂，周围都见到明晶嘅咁样， 好多广告 啊。系啊，但系明晶又阔别咯，又话吓，即系翻翻马拉啦。 系啊， 系啊，嗱。当你话佢成日出现嘅时候，人哋咪走咯。所以就真系唔好讲过头说话嘛。 哎呀， 有咩好讲啫？ 有啲唔舍得嘅感觉添。 仲可以睇佢嘅电影啊，或者其他嘅产品嗰啲广告。 系有机会，真系 佢系翻去做宣传咋系嘛？ 佢真系铺天盖地嘅、即 系 当你觉得即系男团啊，个个人都系啊啊边个边个做代言嘅时候、基本上我真系即系由金融机构啦。到洗衣粉啦，都系明晶， 都系明晶， 真系啊！所以有趣有趣咁啊！呢个我觉得合家欢喜可以俾大家笑下咧。另外一个咧就系煲剧啦，煲剧咧我就睇呢、這个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啊。我之前都推介钟哥睇，但系钟哥话睇咗第一集咧挨唔过去，咁我叫佢咧挨咗第一二集咧就真系好正，因为咧个收视都好好，风评都好好，就系、是、呢个非常律师啊，余英宇啊咁、样。 因为佢好快已经话佢会开续集啦， 系啊，原先咧睇第一二集咧，我觉得都系啊普通嗰啲爱情嘢啫，系咪先？即系个男主角即系同个女主角啊，即系可能爱情咁样。哇，原来唔系、啊。佢入面咧好多嗰啲法律场景咧，我觉得做得好好、即系之前睇咗一个咧，即系What Money Can't Buy 啊嗰本书咧，咪有个动车事故嘅、今日唔够时间讲、总之咧，个车前边如果系一个罪犯嘅话，车唔车埋去啊，成车人都可以救翻。其实佢入面有好多呢啲，即系关于道德啦、关于呢个法律啦、关于正义啦，咁呢啲咁嘅维度嘅一啲批判， 观众可以第一身自己谂埋嘛。 好啊， 系啦，咁大家有时间可以睇下啲串流平台嘅剧集啦噃。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永忠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